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那练习拍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又要风骚又要快活，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系鋭仔。 昨天我做了马里士、嗯、今天我做回马勤力、 嗯、 出回书期作业给你 们。来来来来来来。 好，潮语。 是。 摸鱼。 是。 即是什么意思、 嗯、摸鱼即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关你们自己估估不到，我就给四个 答案 你估。 摸鱼的答案即是几个答案几多字？ 两个字。 两个字。 是啊。嗯、即是喂我们去摸鱼咯。哇哇他去了摸鱼咯、啊、什么意思呢、嗯、 你可不可以作句啊， 我作句 系啊，你叫我作句作得多啦，我想叫你作一句喎、啊， 系 用摸鱼嚟作一句啊。 好， 等我估系咩事啊？ 好， 系， 嗯，咦，上班时间，细路长和小张张竟然一起去摸鱼， 偷懒， 系啦、 啊，点解啊？ 佢系个意思系咁。 细路长仲有啲咩嘢做啊？ 唔系我知 道，偷懒练精， 呢个潮语嚟噶，即系偷懒、 啊、 摸鱼就偷懒， 系啦、啊，咁、啊啊、你一齐摸鱼咯，咁、啊、就话你一齐偷懒， 系啦、啊，冇错啦。 我有一个考你， 哇哇，哇你好快喎、啊， 系啦、啊， 你头先快到光速喎、 啊，待定好多嘢嘅， 来吧。 如果人哋讲嘅就话，嗯，去一个地方嗰度玩完之后嘅话，跟住咧俾人哋问你就系话，嗯，呢、這个地方够唔够 city 啊？ 咦，我 city 够唔够 city？ 咩意思？ 我寻日好似望过， 好兴啊！而家 我知啊， 因为一个网红，所以而家咧喺内地咧，如果你讲嗰度，嗯，唔够 city 或者系好 city， 同埋呢个 city 唔 city 啊，够唔够 city 啊？其实究竟系咩意思呢？一首歌之后翻嚟话俾你知。Oh no, I wanna dance my cha-cha. 人生都系中文问题同答案啊！呢、這个早上星期一听紧风骚爆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三度一度嘅温室，你湿度77%嘅。今日有阳光有骤雨，间酷热穿微风，未来数年都系啦。今日除咗有我哋三个之外，仲有 Billy Bala 阿 Billy 同我哋讲下呢房菜。You 例句 ，Super City 啊， 例句 ，OK， 我带你去 disco 玩啊，啊饮完嘢啊，咁跟住咧就会觉得佢就哇，即刻问你嘅就系点啊？今日带你嚟呢度玩，我系饮酒啊，同埋咁开心跳舞嘅话 ，Super City 啊， 蚀唔蚀？ 又或者同你嘅就系去坐呢一个过山车，跟住佢就落嚟嘅时候点啊 ？Super City 啊， 刺激， 刺激啊， 刺激，刺激，刺激，刺激，刺激 ，Super City 啊，其实听落去嘅话就好似 Super City 嘅。另外仲有一个解法嘅咧，就系话 Super City 其实你系City 系点解啊？城市啊嘛。咁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亦都可以讲嘅就系洋不洋气，即系洋唔洋气咧？嗰样嘢嘅话，对你嚟讲嘅话，会唔会觉得好西化？系啦。西方啊咁样，所以以后咧，若果系嘅话，已经成为咗嘅就系喺内地好多时候喺啲生活啊、旅游啊，或者系大家倾偈嘅时候咧，就会问呢一句 Super City 啊。 好，为咗证明你呢句嘢，我礼拜六上深圳， 就用佢嚟讲， 问一问人 Super City 啊，有冇人知？佢答得啱咗，我就翻落嚟。 你更早，我礼拜四我就去啦。 我要丑瓜啊！你又指你啊？ 几好啊！ 好玩好玩。 系啦，其实都同大家讲翻嘅，就个出处咧，其实系。嚟自咧就系国内一个网红啦，系啦，咁其实咧佢就好得意嘅，佢好多时候嘅话咧都会去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去问佢嘅家人究竟 Super City 嘅，咁可能有一次啦，咁佢就会系喺一啲日常生活嘅玩乐嘅日常当中嘅话咧就会讲呢一句 Super City 哦，咁嘅问题，再由佢屋企人作答嘅，比如话佢有一次带佢个妹去饮茶，即系饮嗰啲即系中国茶，跟住就问佢个妹咧就话喺大自然度饮茶 Super City 哦，个妹回答唔 City， 梗系唔 City 咯， 系啦，嗱所以关于呢个说话嘅话咧，目前有两个可以接受嘅解释。头先我所讲咧，就系 city 应对住嘅就系城市，所以咧就引申为洋气咁样解吓，即系西化。而另外一个咧就系 super city 就系中国中文嚟讲广东话，即系讲呢一个普通话嘅时候嘅就系city 刺激， 刺激， 类似咁样嘅一个谐音。所以而家呢一个视频嘅走红咧 ，super city 已经成为咗即系社交平台上面，当你要分享一啲嘅就系旅游啊、时尚啊、生活等等一啲内容嘅时候咧。一个非常之热门嘅一个标签嚟嘅，就系咩都问 Super City 哦。 好，李锐锐，我同你搞一个视频。 搞咩啊 ？Super City？ 系啊， 我同你搞好多嘢啦。 视频系嘛？ 系啊， 你俾心机整好你。 O K， 好的，好的，好的，一样系咁。 好，多谢分享。 非常好。咁另外一个网上嘅一个调查啦，又唔系调查嘅，即系问一啲网民嘅意见。你同情侣或者同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咧？嗌交嘅最常见嘅原因包括啲咩咧？你哋啊，即系好多嘅不同嘅原因啦，即系有时发生意见不合啦，或者嗌交啦，你哋有冇试过以下嘅原因咧？咁讲出嚟，大家可以。 不如我哋讲下我哋自己先， 又可以 嗌交嘅原因 啦。原因啊，家务，因为家务嘅原因。 佢 做家务嘅原因咯， 佢冇去到咁细致， 我又未去到咁细致。 未细致啊！第一个就系话有冇同对方讲过啲乜嘢，但系佢又冇咧。譬如举个例，我今朝咪叫你晏啲，唔知咩同我做啲咩嘅，冇咁，即系拗紧一啲我叫佢做，但系佢唔记得咗，而仍然坚持为你冇讲到嘅嘢。有冇试过啊？ 梗系有啦， 我唔系好明。 你明唔明？ 我 唔 系好明。 喂，明明叫你帮我交水费噶， 你唔记得咗？ 喎，依家 cut 咗水啦。 系 ，Super City。 哦，我明白，口同鼻拗嘅嘢。 口同鼻拗。 你话你有讲，佢话你冇。 系啊， 喂，咁呢啲。 其实呢啲好大路啊，唔止情侣，咩人都会咁啦。 系啊，工作系朋友都有嘅。我有冇？ 呢个所讲咧， 你有冇？即系 Michael， 你有冇？ 应该有嘅， 实有啦。 你讲有一啲，但系对方话你 呢个咧，同你所讲嘅家务有少拉啦。我明明叫你同我抌咗个袋唔知咩，我明明叫你同我拎咗呢袋衫落，即系嗰啲咯。但有时候有啲人唔记得咪算咯，即系我觉得。 我明明叫咗你唔好再联络 A 小姐噶啦，你系都要。 咁呢样嘢唔系唔记得嘅。 唔系我讲我自己，我自己嘅。 你点会唔记得咧？ 我有啊，我冇联络 A 小姐，不过联络咗 B 小姐 同埋 C 小姐。 系啦， 另外一个咧就系有关对方屋企人或者朋友嘅是非，我成日叫你唔好揾阿边个噶啦。你嗰个朋友嘅讲嘢冇句真嘅，即系诸如此类，即系佢系讲一啲对屋企对方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唔系几好嘅。 我为呢啲嘢而闹交， 系啊，会唔会你会唔会出声啊？譬如你真系好， 我最憎就系你阿妈噶啦， 系啊， 我嗌你噶啦，系咪啊？唔好俾人锁匙佢噶啦， 系啊，总之日日上嚟啦，系啊， 有咁呢啲一定有噶啦。 又或者例如你唔中意佢同边个朋友去见面啊，做成日觉得嗰人好八卦，你唔好近佢咁多。 你有冇啊？你有冇啊？ 我冇， 你冇啊？ 我冇朋友，你哋有 冇啊？有啊，叫我唔好联络阿梁咪咪。 我真系听佢话冇嗌交，冇嗌交，冇为呢件事嗌交。 会唔会有时佢讲嗰啲嘢，你觉得佢有道理？ 有道理啊！ 有咗开头嘅时候，你都会为咗嗰个朋友同佢闹交，到最后尾佢就发觉佢讲嘅系真嘅。 系啊， 有时啲嘢好邪噶。 系啊，啱啊，你 睇到你睇唔到嘅嘢噶。 自己朋友，你啊，梗系维护佢嘅。 啱啊，咁你亦都要系嘛？唔系点做朋友啫？但系日久变人心啊嘛。 系啊， 日久变人心。你个变咗条人心。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唔想做一啲嘢，佢成日都叫你做，或者你唔想去一个地方，佢系都你陪佢。你有冇试过陪你身边过去一啲你根本唔想去嘅地方？ 梗系有啦，有啊， 冇。 你唔想去就唔去噶啦， 唔去系啊。 啊，你真系烈女， 我真系烈女。唔系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试过，我有试过嘅。因为咁样讲，系一个进程，你必须要陪佢去过一啲嘅，就系你好唔想去，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其实佢想去，到最后尾就 系 服嘅地方。 嗯， 咁可能你服过几多次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用之前呢几样嘢同佢讲啦。 有经验， 真系唔想去，因为我去到我 系 唔开心，跟住咧我又黑你面，到最后咩事就大家都唔开心，何必呢？ 喂，一黑面就真系唔好啦。 系啊，但系我又唔能够阻止我自己黑面，因为我真系话咗俾你听，我唔想去啊嘛。 半边黑得唔得？ 唔得，中无艳，一边霞迎春系咪？唔得咯。咁所以嘅就我话，与其系咁样嘅话，你拣啦，系咪？我去到嘅时候，如果我又唔开心嘅时候，令到你唔开心咁啊，大家都唔开心又何必啫？ 咁啊， 如果我唔去嗰晚啊，可能你开心。 其实仲好啊， 其实仲好啦， 我喺屋企摊下， 啱啊，分头行事啦，冇嘢系一定要喺埋一齐先开心嘅。 自己去睇佢都冇压力， 啱啊啱啊，我系分得好开嘅，即系可能有时有某啲嘢佢冇兴趣嘅，我唔会逼佢，我就会同其他啲朋友去咯。咁可能佢有某啲嘢嘅话咧，我又觉得冇兴趣嘅话，我去到一两次，我就话佢听，嗱，上次咪乜乜乜乜嘅，嗱，你见到啦，我唔啱玩嘅，又或者你嗰班朋友其实我唔啱倾噶，咁就明。 其实有时都系啊，你唔中意。嗰班朋友咧， 你去到好似都坐立不安。 系啊，同埋都唔啱傾，唔啱嘴型。 系啊， 好，我试下先。 系啊， 同佢勾手指未？ 点解啊？同我勾手指未关咩事啊？ 佢啊， 系啊， 关你事啊？ 嗱，我唔知啦，即系我自己系可以咁咯。但系其实，但你唔好嬲。即系如果系换转系佢啊吓，佢同其他啲朋友出嚟玩嘅时候，你要大方。 系啊， 你明唔明啊？ 即系 你又唔可以双重标准。即系人哋，即系我同啲朋友去玩嘅时候，佢唔嬲。咁但系。佢同嗰啲朋友去玩嘅时候，你都要大方， 啊、 即系你做到呢一点嘅话咧， 就 OK、 我觉得就会好正啦。 十五分钟打个电话问一次，你去到边？ 我完全唔冇，我完全唔需要。 好烦 佢成晚都唔翻，我都 OK。我只系知道你安全就得啦。系啊，即系你平，因为佢揸电单车嘛。咁其实我有时我会担心嘅就，只要话俾我听嘅就，你平安就得啦。你同啲咩人，你玩嗰啲咩嘅话，你咁大个人，你有分寸嘅。 如果佢同我去玩咧？ 唔会发生呢件事， 唔使答。 佢唔会约你啊！ 我约佢， 呢个好难讲。嗱，因为佢都几好玩啊。 另外一样嘢， 我约佢。 另外一样咧，就系你唔中意对方嘅兴趣，但系嗰个真系佢嘅兴趣，例如佢成日砌嗰啲 puzzle 啦，或者即系总之佢好中意嘅一样嘢，而你觉得嗰样嘢可能你觉得嘥钱啦，或者你嗰样嘢唔值嘥钱嚟买武器，即系诸如此类啦吓。等等啦，你有冇试过啊？即系身边嗰人有啲兴趣咧，你系 冇， 都睇唔顺眼。 冇 系啦，以前有个朋友话：，最唔中意男朋友咩咧？就系成日匿喺房打机，打机，打机。又第一唔知佢点解咁好玩啊？第二就系因为佢成日匿喺房打机，咁就变得好似两个人咧好孤寂咁嘅样。系 哦，你咪成日打机啊？ 我唔识打机嘅， 我 打 你， 所以打 嘅 打牌唔识， 牌 唔识，打机唔识。 系啊，你玩 P 图啊，玩好精咧。 我冇玩咧，我惊你唔中意。 我冇话唔中意， 佢关你咩事啫？其实 我 P 嘢都中意玩， 我最中意 P 佢个样咪因为 冇问题， 可以有问题咩？ 都冇所谓， 咪 P 咯，系啊。 好，呢一样嘢你话有冇咧？我觉得有时有啲嘅，系咪啊？即系譬如可能就系大家嗰个感觉都唔同啊嘛。譬如例如你好中意玩车咁，但系个问题系哇咁贵，又或者系玩摄影咁贵，咁但系另外嗰面唔能够理解嘅话，咁就系会有时会因为咁样闹。 我以前有個女朋友好中意打麻雀嘅，咁咪打通宵嗰啲，咁咪有啲去打咯，我又唔中意去打嘅，咁咪 就冇嗌過交嘅，即係純粹你嘅 嘢啦。我鬧佢又 勸唔到嘅呢啲難度，你話表哥勸唔勸到佢？ 表哥已經進入第二 round 四強啦， 好犀利，好犀利啊！OK。 巴黎奧運都嚟緊啦， 即刻兜埋表哥， 加油！ 係啊，喂，各位表哥，咁啊，今日星期二咧，亦都有我哋嘅人生交叉，你會點？今日呢一套戲咧 ，Vertical Limit 係嘛？中文係乜嘢？記唔得啊？小楊，即係講爬雪山嘅一套電影嘅，我哋翻嚟再講啊，好唔好 ？OK， 十點半先啦，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十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教育局正是检视小学呈分试组合，计划改动各科比重。消息指建议加入体育科占两分，体适能考核和校本元素各占一半，中英数三科比重建议由原本各占九分减到各占八分，三十八分的总分不变，最快2026-27学年起实施。小学常识科将会分拆为科学科和人文科，2025-26学年起在各级逐步实施。呈分试比重会由原来的六分改为每科各占四分，视艺科原本占三分，建议减到两分，音乐科占比不变。教育局话正系就呈分试相关科目嘅比重进行检视同收集意见，会适时公布有关安排。美国总统拜登放弃竞选连任，并且支持副总统贺锦丽代表民主党出选。贺锦丽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竞选总部发表第一次竞选演讲，扬言要好像检察官一样追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曾经出任加州检察官和参议员的贺锦丽说，对付过各种罪犯，好像虐待妇女、敲诈消费者和骗子等。他又说了解特朗普的类型，将会用自己检察官的经验对付对方。59岁的贺锦丽勾划承诺推行的政策，包括签署保护堕胎权和禁止突击步枪的法律，并且表示将会重建中产阶层作为总统任内的重点。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说，特朗普竞选团队已经为贺锦丽可能的崛起做了几星期准备，并且计划将他和拜登的移民和经济政策联系，推出攻击他的选举广告。巴黎奥运开幕式将会历史性第一次在非场馆的户外塞纳河沿岸举行，预计到时可以容纳多达60万观众。当局早前已经将反恐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现场所见在市中心的多个地标附近部署大量警力，海船门和香榭丽舍大道等景点到处有警察和军人。上星期四开始，任何要进入塞纳河两岸高安全级别灰色区域的人士需要提前申请通行二维码，警方会在各个路口检查和扫描。有在法国生活了30多年的华人说，封路令当地人日常生活受影响，出行变得不方便。亦都有在封锁区内的餐厅负责人说，客流量大减，计划关门几日，等待开幕式结束之后再重新营业。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新界达到35度或者以上。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07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28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57点，跌112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16跌六仙，恒生中国企业64.12跌两毫，腾讯控股371.2跌两蚊，美团118跌3.3，中海油20.7升两毫半，阿里巴巴74.5跌两毫半，建设银行5.5升八仙，小米集团17.08跌一毫四，南方恒生科技3.508跌四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6.68，瑞士法郎0.89，加元1.376，人民币7.27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9,676，升77，港金报22,330，跌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1.74美元，卖出2,4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屯門嘅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呢比较车多。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啦，对出较早前呢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坏车呢就已经拖走咗，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观景台路面有障碍物噶，咁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入狮隧支路个位咧就比较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咁而家都系车多少少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你呢个星期日有冇嘢做啊？ 点啊，想见我呢？ 系啊，唔单止见我哋，仲有得睇唔同族裔嘅朋友表演添啊！ 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昼2:30，红磡致富都会 L7 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会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Benis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齐庆回归。 拔河又点只系斗大力咁简单？一班唔怕辛苦、勇于坚持嘅青年，得到比胜利更可贵嘅友情、梦想同人生。陈正可、易大千、殷小天力拔山河，国剧830，不就是拔河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 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吓，十点搭八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十点三十分生效噶啦。今日有阳光咧，有骤雨间酷热，吹微风嘅。《风骚快活人》头先咧，我系讲紧呢一个情侣啦。咁啊，另外有一篇文章咧，讲到情侣嘅昵称，你哋对情侣嘅昵称咧，以前咧有冇啲咩？創意啊，或者有經驗啊，有記憶。 我真係想覆個咪咪做情侶達人。 嗯， 係 啊， 順便講開呢個話題啊嘛。係 啊，情侶嘅昵稱啊，實有啦。 係啦，佢咧 list 咗幾樣嘢咧，情侶昵稱咧多數會叫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講佢嘅一啲嘅自己先知嘅名，但係嗰個名咧係有含義嘅，即係兩個人先知道呢個名係點解嘅。 B B G 啊， 都唔係 B B G 喎 ，B B G 呢啲比較普通。首先咁 講普通啫，我心裏面只有一個 B B 豬。 首先咁講咧，佢就話咧 B B 呢個名咧最好唔好叫啦，咁樣知唔知點解？ 點解？ 因為心理學家話咧，你成日叫你對方嗰個做 B B B B， 咁佢咧就會好 B B 咁要你照顧曬佢所有嘢噶啦。嗱，呢個講笑啫。 呢個都唔知幾好啊！ 呢個心理學家咪姓梁？ 唔係咯。都不知几好啊 ，B B， 个个都叫 B B， 唔会错嘛？ 系啊，我叫阿 A 又 B B， 阿 B 又 B B， 即系唔会叫就冇理。 我真系有听过有一位系真系咁讲嘅，佢、 啊、 就系话个个都系叫 Honey， 系啊， 个个都系叫亲爱的， 系啊， 咁、就唔会担心自己叫错， 冇错、啊， 尤其是系有时夜晚瞓着咗觉嘅时候， 唔精神嘅时候， 系啊， 拎个电话就叫， 千祈唔好， 系 系 嗱呢一个咧，有啲人就话啦 ，B B 啊，傻猪猪呢啲咧系好肉麻，所以咧就。傾向咧就唔用呢啲嘅名嘅、嗯，因為個記者 咪咪咪好咯。你曾經有女朋友叫你做咪咪，我記得你講過。 點解你會記得嘅？ 梗係記得啦， 好耐以前啦，係、哦、啊， 係啊， 啊 OK。 佢咩情況叫你咪咪嘅？嗯，咪咪咁。 一般情況咯，情侶嘅昵稱都係任何時候。 你喝我做咩啫？ 一般情況咯、 啊、，OK 啦，唔該。 咁啲人咧就話啦，其實唔使啦，叫喂咪算咯。佢話其實喂咧都係一個咧幾 唔好啦， 親嘅昵稱嚟嘅。咁佢兩個咧，如果係拍拖拍得耐咧，根本上都唔會介意啦。 其實叫名咯，多數嗬， 係嘛？ 啊，叫成個名， 係啊， 有冇留意啊？開頭嘅時候就豬豬，又或者就會叫咩B B 啊，打電話咧，記唔記得我邊個？做乜嘢啊？ 認唔認得我把聲 啊？ 以前點解成日問人認唔認得我把聲嘅咧？嗬？ 有咩？ 有你细个冇咩？ 啱啱拍拖嘅时候， 系啊，知唔知我系边个啊？认唔认得我把声、啊？ 知唔知我系边个？有，知唔知我系边个？系有，因为以前你唔觉得嘅就系把声喺电话，有啲人真系好唔同噶。系、 哎、 啊， 同埋你打俾对方咧，你特登整靓啲嘅，喂。真系噶， 再有我都有一个男性， 整 一个男性朋友。无端端咧就系，总之嘅佢知道佢应该嗰个人会打电话嚟啦。咁我啲时间嘅，佢就拎住电话嗰阵就喂。 系啊， 咁跟住我话个 man 嘅，你平时都系鸭声啊，成日讲嘅喂有乜嘢嘛，鸭声真系逼咸嘅真系。但系一个女朋友打电话嚟嘅就喂好啊。一陣間等你啊！好，即 係 突然之間成個人咧，就有啲離難機，哇，成熟咗好多，哇，好得人驚，我真係覺得，做咩要咁啫？ 或者女仔咧就哇哇入，突然之間男朋友打嚟嘅，突然間咧本來係好粗魯嘅，但係都變咗哇哇入。 但係你呢樣嘢扮唔得幾耐㗎，因為有一次見到佢嘅咧，就係佢唔記得咗咧，把聲變翻鴨。 喂咩咩料？一嚟咩料幾好笑啊！ 真身出現咗。 佢个女朋友觉得好似好唔舒服咁样，一边就喂好啊， 系啊 ，OK， 得唔得闲啊？做紧咩啊？系啊，而家话一嚟就讲嘢， 系啊，哦系系系，食 讲嘢 耐咗之后嘅话，你就觉得快讲。 系 得好，答答俾你 系 咁，越嚟越短，系嘛？开头嘅时候咧，就会攞住个电话，系都唔会收线。不过其实我哋话俾人听嘅就 系 要倾电话呢一样嘅，都应该系好历史悠久嘅。 系啊， 而家 已经 唔倾噶啦， 留口信 啦 ，WhatsApp 啦 ，Voicemail。 但系咁多年嚟咧，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咧？有一个昵称咧，即系亦都系话佢话有少催眠作用嘅，情侣好中意叫嘅。 老婆老公， 老婆老公啦，即系好似啱啱拍拖时候一叫呢。这个咧就感觉上咧就已经系 啦， 系、 哎、 啊，认定咗拉近咗一个距离咁样。 我唔中意，我中意人哋认定我。 我中意佢嗰啲兄弟叫我做阿嫂。 喂，阿嫂真系型爆啊！阿嫂， 我同你 讲 过啦。 系啊，我哋见到啲同事， 你认唔认定我唔紧要，你啲朋友都认定我嘅、啊，你就好大压力啦、 啊。真系啊， 讲真噶、 啊。系啊，喂，你啲兄弟会话你噶嘛？ 啊、 喂，冇搞错你， 明明阿嫂嚟 咁 咩？ 你冇饮嘢，你冇嘢啦。重要嘅就係佢班朋友對你嘅尊敬啊！你可知道你做得幾好？ 喂，有江湖地位啊！ 有係啊，即係唔係話出嚟跑江湖？但係個問題係，即係如果唔單止係佢認定你之外嘅，側邊所有嘅人都覺得你係一個好嘅女人，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嘅。佢唔會立亂嚟啊！佢唔夠膽立亂嚟喺佢哋面前，喺後面我唔知係嘛？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噶，係啊！ 對啊， 因為我曾經試過有人同我講過嘛，係咪？ 講咩？ 你係我最好阿嫂。 终于系最好 的话，你会唔会好开心噶？如果系即系嗰个系冠宇呢个最好的阿嫂， 最好嘅阿嫂，梗系开心啦。所以我好中意叫人阿嫂，但系我尊敬嘅人嘛，系嘛，系啊，我尊敬人，我会叫阿嫂，唔系个个都叫得出阿嫂，真系啊，有啲我呸，咁样咯， 系啊， 系嘛，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好得意嘅，系啊，你有冇噶？即系如果系男人，应该叫乜嘢啊？ 阿哥咯， 哦、 阿哥啦，咩哥咯，系啊系啊 系 啊，多数都系咁啦。 大哥系咪应该叫？ 系啊， 系嘛？即系如果系唔系我意思嘅就系得你尊称一个 女仔嘅老公， 你就叫阿嫂啦。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系叫嗰个人，你系尊称佢嘅话，你会叫乜嘢？ 会阿哥 咩哥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明哥啊，文哥。 如果普通啲人唔系好熟咧，就叫阿 Sir 啦，阿 Sir。唔系啊。真系啊， 唔系太熟，反而叫阿 Sir 啊。 系啊，喂阿 Sir， 佢喂，如果一个男人你叫我做阿 Sir， 我好开心噶。 嗯， 即系好似威咁啊嘛，系咪啊？阿两 Sir， 你系咪啊？ 我叫 阿 Sir， 系而家都有啲人叫阿师兄啊。咁不师兄就唔熟嗰啲嘅， 师兄 就唔识嗰啲咯，即系街上 少少啦。 师傅咧？ 师 傅就系揸车嗰啲，唔系我真系唔识。 师傅系帮你整嘢就系师傅噶啦， 又或者帮你睇紫微斗数嗰啲。 师傅 咁师傅都几劲啊！ 师傅劲噶，师傅 又咁讲，师傅会唔会唔同咗啊？以前你嗌到嗰阵师傅就黄师傅， 系啊， 系咪啊？即系铁打鼓嗰啲师傅，我觉得好犀利噶。 嗰啲劲嘢啊，劲抽啊！ 而家我觉得师傅通常 好为人尊敬 啊， 技术上嘅人我会叫师傅咯，即系装嘢啊，或者嚟 check 嘢啊。 的士司 機等等嗰啲啊， 師傅前面有落咁樣。 係係係，後生啲嘅又叫師傅仔，係 啊，冇錯， 呢啲叫唔叫暱稱 嘅？呢啲尊稱啦， 尊稱啦。 咁暱稱咧，你話嗌佢做師傅， 暱暱地啦。 係嘅，我覺得嘅頭先講一樣嘢好得意嘅。你開頭嘅時候嘅話，你就會叫佢呢啲咁樣 嘅， 係啦 ，B B 啊，咩咩咩咁樣，叫叫我就會成咁樣。馬師傅，衝個涼未啊？ 係啊，仲唔衝？快睇電視。 再遲啲點啊？喂，衰婆， 其實點解用唔會嗌 衰 婆？ 衰婆有時都係一種昵稱嚟㗎，即係一啲喂衰佬。 你會嗌佢衰婆嘅， 係 啊，即係有時咯。 我唔會，我會成個名嗌，佢就知道咩事。 即係有事就嗌全名。 全名係最後通牒嘅意思。 係啊， 你要嗌你全名嘅話咧，你好做啦， 陳大文 做啦，係啊，陳大文，我 張電費單仲未交，紫色啦，已經係紫色啦。紫色咁咪最勁噶，好似係啊， 快 啊 嘛， 係啊係啊係啊，橙色咁咪有， 冇錯， 跟住紫色啊，我好驚。 我都係中意全個名叫，其實係 啊，有 曬有介事咁樣，係 啊，真係冇錯， 係啊，即係好似同學咁樣咯， 係 啊，係咪啊，馬小強？ 陳大明 係咪啊，馬小強？ 係 啊，馬小強，李麗 瑞，喂，李麗瑞，嗌仔俾佢食 lunch， 我唔講俾你知啊。 喂，快活人，呢個咪暱稱咯。 I can tell by your eyes that you've probably been crying forever.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If I stayed 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the summer heart. If I stayed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的节奏，好的人生应该是不慌不忙。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喜欢的舒适的节奏。现在拥有的不一定将来还继续拥有，现在没有的未来或者会来到你身边。好的人生请大家记住是不慌不忙的。不理其他人怎么看，我们只会遵从自己内心，努力做好现在的每一件事，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不要被人骚扰你自己的节奏。好的汤都要慢慢去熬才能够煲得到的，精雕细琢才能出到一件绝美的工艺品。做人都是一样，努力生活，生活就会告诉你什么叫做释怀，什么叫静待花开。幸与不幸终有尽头，人生的苦乐从来都只有自己能够真正体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和柔弱，大家都为了生活奔波，在这个路上忙碌着的。每个人都是写自己的人生，无论什么的故事都有结局，再厚的书本都有揭到最后的一页。所以当下你所经历的一切，好或者不好，幸或者不幸，都会揭到去最后结束的一天。真正的精彩都藏在不期而遇的人间烟火。人这一辈子真的不要想太多了，好好生活就得了。所有的痛苦根源都是来自自己内心的执念，想不明看不透，求不得又放不下。人有白天黑夜，月有阴晴圆缺，边个嘅人生会永远圆满？时而温暖，时而寒冷，一边拥有，有时又会一边失去。要相信时间会俾我哋答案，岁月会还俾我哋应该得到的。珍惜当下就系人生最好嘅归途啦。就好似万物需要阳光一样，你嘅生活都需要心有所向。如果每一日都当成人生最后一天，咁你会发现目光所到之处皆是人间最好。活在当下就会知道人生每一步错过咗都不会重来，所有过去諗唔通嘅、放唔低嘅、后悔嘅，其实都会令到你负重前行。只要心怀感恩，努力生活，唔辜负生命带俾你嘅每一样嘢，你想要嘅生活都会一点一点咁带俾你。只要活着，一切都来得及。只要找住现在，每一步都是人生最好的归途。希望你可以好大声地讲出这四个字，今生无悔，我要的我会得到。 这长冷一脸我非迷踪，因时光一再无情，尽管你曾于笑面滴出泪水，爱浓于千百倍，无论那些际遇回忆。前言为背，情愿赔上一切，都不算后悔。应不应已经相忘，我和你不需再讲什么。 因曾彼此敬佩， 全城好家风。 父母是小朋友的第一位人生导师，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小朋友的模仿对象。 父母应该怎样利用日常生活向子女传递各种价值观和品德呢？ 今集同我们分享全城好家风心得的嘉宾有他， 我是李浩林，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全城好家风。 文资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城好家风。 全城好家风啊！屋企里边咧，真系好多嘢可以学嘅，爸爸妈妈啦，甚至咧再上一代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啊，细个时候咧，可能从佢哋嘅口中咧，或者用佢做嘢嘅方法咧，都学到好多嘢嘅。咁临尾礼拜四咧，就有李浩林同我哋倾下偈啦，啊，留意留意。咁一十一点钟之后咧，翻嚟咧有我哋嘅人生交叉，你会点咯？ 阿姑姐嚟咗啦， 冇错，会同我哋讲一讲咧，有一套嘅就系2000年嘅电影啊，叫《终极天险》啊，吓咁啊，究竟里面带到有啲咩伦理道德嘅问题嘅？或者稍后回来的话跟大家慢慢详细倾倾，转头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话俾你听，32度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 人生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会点拣？人生交叉，你会点？ 早晨， 欢迎姑姐。 早晨， 大家好啊！早晨， 你好，早晨啊！ 今日咧，我哋又因为另外嘅一套电影嘅话咧，又再讨论另外一啲有关于嘅道德伦理嘅问题。哇！呢个真系好难拣。 其实好多电影都有伦理可以讨论，不过有阵时就觉得好似同生活。 有啲脱节，即系好似之前我哋讨论医学伦理就系、是，喂，我又唔系医生，嗯、又好少接触基因，怎么会整个 B B 出嚟啊？系咯，但系其实每一个导演佢谂一个电影出嚟嘅时候，都俾观众睇完之后咧，有啲思考嘅地方，呢一、个位先即系值得大家不即系不断去谂啊，系啦。咁今日我哋嗰套电影咧就。近少少啦，因為我估好多香港人都中意行山啦，甚至去旅行嘅時候，佢都未必一定係去購物會去行山嘅。咁今日我哋選呢一套電影咧，就叫做 Vertical Limit 啫，就 終極尖險， 係啦。有啲地方咧亦做垂直。咩垂 直咯，直翼 系咯，直直翼直翼噶，咪垂直天险咪垂直惊险都有嘅，系啦系。咁咧呢套电影咧，其实我早期嘅时候咧，系第一套系用电影嚟教伦理学嘅，因为点解咧？佢最容易去讨论同埋即系入手，因为佢第一个镜头咧就已经有一啲位置，哇，好惊心动魄，有啲学生 噶咯， 就要逼佢哋要谂啦， 到底你会作咩选择咧？咁样 系啦系啦，咁呢套电影其实我哋叫佢做一套冒险嘅冒险惊栗片啦， 冒险以及好多嘅时候，我觉得系山难嘅电影，即 系 讲紧喺山嗰度发生嘅电影，其实。有好多嘅， 有 啲系真人真事改编啊，有啲嘅就系究竟系即系当中嘅话，佢人物嘅描写同埋喺当中嘅时候，你嘅取舍嘅就可以睇到好多人性所在啦，系啦，都系呢一种嘅电影嘅话，你喺里面都一定会有思考嘅地方咯。 同埋成套电影系好紧张嘅，好紧凑嘅，即系分秒钟就死人噶啦。 系啊，你以为冇事啊，嗰头嗰就爆炸，跟住嗰头又跌落山 崖 啊，又雪崩啊， 冇错。或者喺呢个时候嘅话，先同大家要介绍一下呢一套电影。其实讲紧嘅就系话咧，有一个家庭啦，佢喺呢个亚利桑那州嘅一个叫纪念碑嘅一个山谷度攀登嘅时候咧，彼得同埋安妮啊，佢哋就系两个哥哥同埋个细妹嚟嘅，就同佢嘅爸爸咧就系罗斯啊，被呢一个嘅就系两名由上边跌落嚟嘅业余攀岩者咧就撞低咗，连接住咧佢哋三个嘅绳索嘅话咧，令到咧就系阿安妮同佢哋两兄妹嘅话都系同样咧跌咗落嚟嘅，剩低嘅咧就系装喺呢一个嘅岩缝里面。嘅一个活动岩杉咧，佢令到佢哋三个咧就悬挂喺半空当中啊！而呢两名嘅攀岩者嘅话咧，最终梗系跌死咗啦。咁而位于最上方嘅妹妹咧，冇办法将佢嗰个活动嘅个岩嗰个插咧，就插咗落去附近嗰个缝隙嗰度。而仅余嘅呢一个嘅活动嘅岩蟹即系呢一个嘅嘅插咧，亦都唔能够承受三个人嘅重量嘅。当佢即将要喺呢个岩壁上面松脱出嚟嘅时候嘅话咧，爸爸就叫佢。中间嗰个哥哥，你不如就系将呢一个个绳索咧要割断佢，令到咧嗰个承受嗰个重量咧就唔好咁高，就令到咧佢哋两个有机会咧系可以咧就冇事嘅。咁当然咧喺呢一个时候嘅话咧，咁究竟佢应该要点样做咧？系咪？ 系啦。 好啦，咁而喺呢个生死存亡之间嘅话咧，咁喺中间嘅嗰个哥哥嘅话，亦都好唔忍心咁样咧，就要将嗰个绳索咧割断咗，所以咧爸爸就跌咗落。咁跟住咧就死咗啦。由于呢一件事嘅话咧，其实当然佢哋就非常之唔舒服啦。咁啊，两个兄妹咧，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咧，就唔啱嘅。系啦，咁而且哥哥嘅话，亦都唔再爬山啦，担任咗就系国家地理杂志一位摄影师。咁而佢嘅妹妹咧，就继续佢嘅攀山之旅嘅。而有一次佢被派去呢一个嘅喜马拉雅山嗰度咧拍摄动物照片嘅时候咧，同佢同行嘅助手又受咗伤，咁彼得就同佢一齐去到。K2 呢一个嘅基地嘅医疗中心嗰度就遇翻佢嘅妹妹啦， 系 咁佢妹妹咧，因为接受咗一个航空公司嘅老板嘅邀请咧，佢要喺呢一度咧带佢要去攀呢个 K2。出发之前嘅话咧，由于咧天气咧就预测会良好嘅，当然之后嘅话就会发生好多好多嘅灾难，因应住嘅就系有好多喺当时嘅人嘅话，佢哋面对一啲生死存亡嘅一刻嘅时候，佢哋会点样抉择啦？呢个就系大约呢一套戏里面讲嘅故事大纲啦， 系啊。头先都有提及到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已经出现一个道德抉择嘅一个画面啦，就系嗰个岩石、那个绳索，大家幻想一下，一条绳索喺个悬崖度，三个人系啦。爸爸喺最下面嘅，哥哥喺中间，妹妹喺上面嘅。其实嗰个镜头系好分秒必争，即系阿哥就震晒啦，爸爸就话 剪啦、啊、剪啦、啊嗯， 因为爸爸就话唔得噶啦，因为得一个扣扣住三个系唔够力， 住噶啦。咁 你割断咧，等我跌落去，咁你起码仲有少机会。 系啊， 作为哥哥其实可以有两个选择噶，一个选择嘅就净系割阿爸爸嗰条绳，等爸爸跌落去；另外嘅就系割上面嗰条绳，等自己同爸爸跌落去。 系系， 就 系 第三个选择嘅。 再第三个选择就系等佢一齐跌落去。冇错， 佢最初都唔想割噶， 系啊， 爸爸话你再唔割，三个人都死噶啦，咁样。 系啊，佢不断喺度嗌。啦，佢系话喂，快啲割啦！咁但系即系哥哥就震晒啦。咁妹妹就喺上面就话唔好啊，唔好啊，真系。 嗱，其实所以如果调转咧，如果妹妹喺中间咧，呢件事就会又唔同噶咯。因为妹妹系会唔舍得噶。 系啊，但系而家嗰个俾咗佢抉择嗰个位置就嗰、那个重任就俾咗哥哥啊嘛。咁、如果可能，如果你哋系哥哥，你会点样咧？真系会唔会割咧？就喺一秒之内。 但系咧，好似割咗之后咧，就永远一世就系自己系嗰、那个叫做。guilty 啊，喺自己嘅身， 罪疚喺度， 好罪疚 嘅。 我讲先啦，我会觉得嘅就系嗰一刻，我谂我唔会谂到。 系啊， 系啊，就系即系永远都系喺生命一线嘅。我谂首先系救咗自己先。如果你叫我就系话要我同埋爸爸一齐跌落去嘅话，我谂我一定唔会。 系， 同埋嘅就系话我一定会系听爸爸话，因为佢叫我 割 噶嘛， 佢 叫我割噶嘛。 系咯， 系啊，同埋喺嗰阵时候嘅就系，因为大家已经 assume 一定系条绳唔可以承受三个人嘅重量嘅时候嘅话。都是那样嘢咯，系咪？爸爸亦都叫我咁样做嘅时候，我谂我会咯，系啦。以后嗰啲系之后嘅事嚟噶啦，你后唔后悔或者你会唔会内疚一世？呢啲系最后嘅事。 都唔再 谂。喺嗰一刻你谂唔到 嘅。都系嘅，因为我谂爸爸系一种威权喺度嘅，即系话快啲啦，快啲啦咁样，佢系一种服从嘅感觉。 系啊，即系头先你都睇到，即系你头先都话嗰系一秒之内你就要决定啊嘛。其实我哋系观众啫，我哋喺旁观者，梗系谂，即刻谂。啊！爸爸就系梗系爱锡子女，好冷静，真系救死自己啦，就系救仔女啦。但系个哥哥其实就系佢都可能谂唔到咁多嘅，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就系我理得之后发生咩事，或者有冇罪疚感，我系咪间接杀咗爸爸推落去咧？咁样其实真系冇得去谂呢个嗰个生死关头， 因为尤其是系生死关头嘅话，就算嗰个系咪你嘅话，我觉得都系见步行步嘅，因为你永远唔知道嘅就系呢一步会系引申到下一步系。乜嘢？人生有 很多時候是這樣。如果你系妹妹咧，你当下你会谂到系咩咧？ 妹妹啊，我觉得始终佢就系、是、佢嗰个紧急唔系咁严重，因为其实佢觉得啊无能为力，即系想插翻个 头， 但系插嚟插都插唔到啫嘛。 系啊， 但系嗰个选择或即系会唔会话要牺牲爸爸嗰个选择权，始终唔系喺佢嗰度啊嘛。即系你嘅意思系话，即系应该要叫佢。剪唔剪嗰条绳？ 系啊， 梗系叫佢唔剪啦。你 系 嗰个位 系啦。我谂女士都系感性啲嘅，即系如果系妹妹咧，佢真系唔会。我觉得吓，佢唔会即系落呢一度。 佢会唔舍得嘅， 系啊。 但 系 作为爸爸咧，我又觉得爸爸妈妈都好啦，即系作为父母咧，系一定会做呢一个嘅行动 嘅， 一定会你剪啦，你剪啦，一定会。 正常嗰个剧情就一定系爸，即系爸爸就一定系 一定会感觉 父同母都系会话， 冇错， 一定系救仔女。 我想问这个安排是不是其实就是想讲出的就是父母的伟大呢？但是真人真人真事来讲的话，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又未必是。 我估他未必是想带出父母的伟大，因为去落去的剧情就是他 就 爸爸已经没了这个角色了。 就没再有任何的 事。其实就是在那个就是这个危难雪山里面，还有很多在生死关头里面会处理的人性的丑陋面，那时就已经去凌驾了更高的，即可能已经不是讨论到亲情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想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就是因为其实头先大家讨论的着眼点都在讲的，就是说做爸爸的一定会这样做。好啦，我又当是那个的，是个仔。掉在下面最下面那个是个仔。你估他会不会牺牲他自己来去成全两个人可以活下来？ 因为这三个人，我自己就觉得这三个人都是认识的，都是亲情来的，血脉相连。即是正如你刚才说，如果掉落去下面那个是个哥的话，我估他一样都是会做同样的决定的。 所以就没有说刚才那个讨论的，就是说做爸爸或者是什么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做，其实都未必。 是 如果那个是一个仔或者是那个女的时候的话，可能到最后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的，就是不如牺牲我啦。系等两个人可以传落嚟咯。 啊，头先咧，阿小强就有提及到咧，佢话你咪话爸爸同埋女仔，即系个阿妹嘅。 佢话女性比较感性一 點。女性啊，這個、呢一个咧，亦都可以特登去提及到嘅，因为 为早期的时候咧，讨论到一啲哲学或者伦理学嘅时候咧，佢哋都好多时候要逼人哋思考啊嘛。于是咧，佢都做咗一啲咧男同女之间嘅比较。原来真系发现咧，男性同女性嗰个道德嘅思维模式咧，的而且确系有好唔同嘅。即系唔好讲到咁学术啦，就算我哋平时都会发现咧，即系好多决定都系男女之间有啲唔同啦。原来得出咗个结论咧，即系女性嗰个道德思考嘅时候咧，系好同理心噶，即系啊好快又即刻喊啊，好感动啊，好有母性嗰种感觉啊，然后会讲关系，会讲关系系咪啊？咁但系男性咧，唔知你哋会唔会觉得咧？有阵时会讨论一啲时事都系噶，你可能屋企有讨论啊。爸爸或者兄弟姊妹嘅时候咧，佢好理性嘅， 好清醒嘅， 好清醒噶，即系好有逻辑，好客观，要讲求一啲契约嘅原则。佢冇喂，佢事先原则上系咁嘅，佢做唔到就系啱啦，佢要罚啦咁样。但系女性就唔系嘅， 感情行先系咪？ 系啦，感情行先。 呢个系咪社会所赋予嘅？就系其实男女之间嘅佢哋嘅一啲，即系喺个社会上面一个角色嘅扮演，而引申到嘅就系。当有问题的时候的话倾向于怎样的思维呢 是的即是可以讲话呢当他们有道德决定的时候呢又都会看他的性即是那个性别不同呢都会有所影响。 我同意我同意。 所以没有绝对啱与不啱因为这个这个本性是这样男性与女性。刚才都提及到呢、哎、最后都剪了即是条绳跌了去了。于是两兄妹在这三年间这个关系 决裂。 有冇去到缺呢？至少就係即係有一種罪疚感，其實係有一種陰影存在，所以佢哥哥先放棄咗再行山 啊，唔再行山， 唔再行山啊嘛。 即係佢嘅陰影係比妹妹大咯。 係啦，係啦，因為佢之後覺得好似間接做咗一個 兇手， 係個兇手咁樣，而且係個爸爸嚟喎，即係放唔低咁樣。咁呢一度咧，其實就係我哋要講話喺。有陣時候我哋去做嗰啲道德抉擇嘅時候，上次都提及到就係係咪親人啦、啊，認唔認識啦、啊。然後咧，亦都會有一啲咧，就係性別嘅道德都會即係性別嘅思考模式咧，都會影響嘅。不過有陣時候你問翻我嘅時候，其實真係好危急嘅關頭咧，係只會試過係驚到震之後，你都唔知自己做咩嘅喎。 唔好問我， 係啦，即係唔好問我，就唔驚就企咗喺度 啊， 仲話攞即係仲會咁理性係諗即係。吊在悬崖边攞，仲要攞把刀喺度，仲剪唔剪嘅手。 你讲紧人命关天，我真系冇 即系谂唔到， 我谂仲会惊到，仲要自己屋企人 呆咗添。系啊，我谂可能直情系连剪呢个动作 都 做唔到啊。 就由佢啦，得个天交俾个天堂， 一就三个跌咗落去咯，或者突然间 人哋嚟救 奇迹。出現咧，可能就係、是、咁，所以呢個位咧，其實就係嗰個導演去討論之後咧，就帶去下一個情節，就係一個人性嘅醜陋面啊，咁樣咯。咁跟住之後咧，你會發現一個故事再進移嘅時候咧，就重遇咗咯。 係 咁，佢重遇嘅時候咧，偏偏咧又再出現咧，就係喺個雪山 嘅，又再行上， 又再行山。 大家有唔同嘅崗位啦，今次 係啊。但係你會發現咧，嗰個劇情咧中間會再出現咗好多人物嘅， 係 係。你會唔會留意到有啲咩人物出現咗啊？ 嗰有錢嗰個咯，即係樣嘢都係以錢嚟出發啦。 係啦，其中一個就係嗰個富商啦嚇。咁其實咧，佢就好似自己有一间航空公司， 冇错， 要做宣传广告。咁佢个 idea 就系，不如就去登山。 要行上 K2 喺嗰度就向佢嘅嗰个航机嘅就系同佢挥手， 系啦， 就完成呢一个咁嘅使命。 系啦，系啦。咁即系大家知，即系如果行山，即系呢个 K2 咧，就应该系全世界第二大嘅， 系 啊， 险峰嚟， 翘高险峰系离峰，翘高离峰。咁当时咧，佢哋就出现咗两个人物，而其中有一个喺一个介绍要有呢、這、一个行动之前咧，有一个老嘅冒险家系出现嘅， 劝佢哋， 一个登山家， 吓佢又讲咗句即系句说话。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佢，即係佢就話：哇，登山啊，好危險㗎喎，即係。 天氣唔好嘅話會累死人嘅。 係天氣係唔好累死人咁、樣，於是咧其實就埋下咗個伏線嘅。咁、因為咧原來呢一個環節裏，即係呢個情節裏面咧，佢就帶出咗佢四年前嘅時候咧，佢、太太咧應該都係即係大家知道登山咧，通常都 一個響度 係啦，個響度一定好熟悉呢個地理環境，幾時有事嘅時候要即係撤退咁樣。咁佢太太就係做過，曾經係做過響度，而喺一次嘅災難裏面咧，佢就死咗啦。 佢都喺呢個富商嘅響度， 係啊，呢個富商響度， 都係呢個富商嘅響度。 係啦，好似中間都未出，未有提到噶，佢一路 後來 開頭唔知嘅， 開頭唔知嘅， 佢亦都唔認得佢嘅。 系佢都唔認得佢， 系啦。 咁於是就帶咗一樣嘢咧，就出現咗呢幾個關鍵嘅人物啦。就一個係個富商。咁通常我哋知啦，睇電影就係唔係全部都好人嚟噶嘛？即係一定係有壞人，有好人啦嚇。咁其實就開始就係會見到咧，就個富商，我哋初時都唔就知道佢就係要完成呢一個廣告。咁另外仲有一個人物就係而家要組隊啦，我哋要登山。咁唔係冒然普通一個人都上去登山噶嘛？咁就揾咗专家，就揾咗个妹妹，系啦，即系呢个妹妹 Annie。咁另外咧就系、一定要揾一个熟悉呢个山头嘅，就跟住就问呢、這、一个即系熟悉山头。咁另外有一个领队嘅，一个好似叫阿汤嘅一个领队，就连同呢一个富商咧就 三个人 就出发啦， 系啦， 系啦，就三个人就咁样出发。咁、当中跟住就去到嘅时候咧，就其实中间咪就话遇到佢哥哥啦。咁、哥哥就系、是都知道佢哋有呢个行程嘅，系啦，咁亦都即系中间冇提及嘅，完善都系继续出发。不过咧系后来就发现天气变化莫测， 开始嚟 嘅时候咧就出现咗个变化啦。 但系佢哋争论过嘅，到底仲行定唔行咧？ 系啦，喺呢一个位嘅时候咧，开始有啲人性面浮咗出嚟。 富商咪有咯，就因为我俾咗钱啊嘛。 点解你觉得佢开始认到呢个富商系唔好嘅咧？ 首先佢去到嗰个位嘅时候，不如咁样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嘅话，一阵间会继续翻嚟，就因应住呢一套电影嘅话，会同大家讨论好多啲情节上面嘅嘢嘅。 好 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一阵间会继续翻嚟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就系人生交叉，你又点啊吓？讲紧嘅呢一套电影咧，就系来自呢叫做《终极天险》啊。咁啊，讲紧嘅就行山嘅时候，哇，遇上一啲嘅就系人生嘅交叉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了五个男子涉嫌兜售假演唱会飞，案中三个受害人损失1500至3300元不等。据了解，案中的假飞是郑秀文演唱会，五个被捕男子年龄介乎34至46岁，全部是持伤情证人士，正是保释候查。警方说，骗徒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钓鱼贴文兜售演唱会飞，并且主动提出验飞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假飞模仿了官方门票的防伪特征，包括纸质、字体、二维码和镭射防伪标签以及座位编号等。警方呼吁市民不要轻易相信骗徒的验飞方法，提防在非官方渠道买的飞，亦都不要向不明来历的人士买飞，以免堕入骗徒陷阱。教育局正是检视小学呈分试组合，消息指考虑将常识科分拆成人文科和科学科，各占4分，又会加入体育科等。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将体育科纳入呈分试的理念是好，但是学生的身体质素差异较大，如果体育科亦都计分，会对学生构成压力。朱国强建议，当局实施之后头一两年，体育科计分但是不呈分，俾学界能够完善机制。新界校长会主席凤溪第一小学校长朱伟林在同一个节目说，透过体育活动一定能够提升学生的健康状态，能够鼓励他们多些做运动。他又说，如果呈分试中中英数比例调低，可以令家长和学生知道，不用好像以往那样操练。 是不要好像以往咁操练，不是单靠纸笔考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话，上半年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新增就业保持增长，头六个月的城镇新增就业按年增加200,000人到698,000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58%。失业率就保持低位，今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低过去年同期水平，六月降到5%，按年跌0.2%，低过预期调控目标。而重点群体就业总体平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整体稳定。人社部话，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得益于经济回升向好，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工业实现较快增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新界达到35度或者以上。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15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39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28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17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64.18跌1.4，美团119.1跌2.3，腾讯控股370.8跌2.4，中国海洋石油20.7升2.5，建设银行5.51升9仙，阿里巴巴74.65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3.51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6，日元156.4，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6，人民币7.274，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9,580点，跌18点。港金报22,3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99.38美元，卖出2,39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较早前葵涌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丽景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现时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然后提翻你坚尼地城的卑路乍街有道路工程，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荷兰街一段的慢线是封闭。另外黄大仙的沙田坳道和竹园道有紧急维修，沙田坳道近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和竹园道近雅竹街九龙塘方向会封闭，车辆不可以由慈云山道左转入去沙田坳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样本测试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昼2:30，红磡致富都会 L7 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Vinny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齐庆回归。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袁蝶谦， 林坎终于认清自己，不惜牺牲前途，更改立场，从成功的辩护律师变为代表召寻应讯。法庭上，他深刻剖析受害人被性侵时无法勇敢说不的原因，公义最终又会不会得到伸张？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袁蝶谦，星期一、二、三晚上9:35，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永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个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一张饭台前面，冻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和一根菜心。这个 moment 在这几年里面呢，是我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和每晚最期待的时刻，真的很丰收的。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丰收快活人。 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你会怎样选？人生交叉，你会怎样？ 好啦，打半之后呢，我们回来呢，我们的下半部分啦。刚才我讲呢个雪山上的山险的电影啦，好多人性的光辉面或者阴暗面都是一一揭露的。来，你这半小时我们由哪里开始讲起呢？ 好啊，因为你头先提及到咧，我哋就佢要登山咯，跟就答应咗呢个富商登山。咁第二个其实好紧凑嗰个电影，第二个出现嗰个一个好生死关头嘅场面咧，就系三个人妹妹同嗰个领队阿 Tom 啫，同埋嗰个富商系啦，就系因为咧雪崩就困咗一个雪洞里边啊， 仲出唔到去，上面净封咗， 净封晒啊！喺呢个咧，应该大约佢嘅资源大约得20小时到啦。咁通常呢啲登山者咧，佢哋就背囊里面咧都有一啲嘅叫救命针啦，因为咧就预防个即系个肺水肿咧就会致命啊咁样。咁呢个咧就有一个危机啦，即系个妹妹见到，其实最先出现肺水肿嘅咧，就系嗰个领队啊，系个领队。 佢开始不唔舒服嘅征兆噶啦，已经 系啦，开始咧即系呼吸困难啊，咁样啦。咁妹妹咧，其实就系做咗一个即系个行为，就系即时性，就系唔谂咁多啦， 有啲心情 系啦，即系你会唔会 人命关 系？你会唔会咁做啊？因为咧，其实佢哋已经出现咗呼吸困难啊嘛，咁啊，每个人个背囊都有一盒呢啲咁嘅救命针，咁你即系攞出嚟，咁即系至少应该有三盒啦，啊，佢哋三个，咁但系佢一攞出嚟嘅时候咧，个富商有一个好大嘅反应，就即刻就 阻止佢， 系啦，阻止佢就系话，喂，你做即系做乜嘢啊？即系 佢都死噶啦， 系 啦， 佢就讲咗 做乜嘢咧？ 好冷血嘅说话就系话，即系其实佢就觉得应该留翻俾我哋啦，即系可能 资源应该咁用嘅， 留俾自己啦。咁妹妹就讲咗句，佢就话，唔系救人唔系讲即系 唔 会有 浪 费， 因为佢话你唔好嘥咗佢啊，唔好浪费咗呢支针。 系啦， 救人唔系浪费， 救人就唔系浪费啦。咁样，咁因为妹妹其实就系、是、我哋喺呢度见到咧，喺呢个20小时里面嘅呢个生死关头里面咧，妹妹其实就系、是。我可能同佢情感都唔係好多噶，又唔係親情，係嘛？但係而家我就睇到佢唞唔到氣，好辛苦。大家其實困喺裡面，都唔知將來會點樣，未知。咁但係唯一就係知就係攞支針去救佢咯，係嘛？咁你覺得呢度你會見到妹妹有啲乜嘢嘅性格顯現到咧？你覺得？ 佢唔会首先谂自己先咯，即系唔会谂你够唔够，即系够唔够用啊？ 系 系 啊，谂得咁长远嘅，咁快系数定嘅， 冇咁自私吓。 系啊系啊，啱啊系啊，因为咧佢其实佢哋应该系知道，即系每个救命针可能一盒里面有4支5支咁样啦。咁 但系佢就系觉得依刻佢透唔到气，咪救佢 咯，系啊，系咁用噶嘛， 系啊，啱啊，啱啊，就系救咗佢先咯。咁跟住其实就系你会见到妹妹咧，就系有一种我哋叫佢做有一种勇敢，有种即系一种关爱啦，都关爱他人嘅美德。而呢个人其实佢都唔系话有血缘关系嘅，只系可能一几个钟相处，大家一齐去登山嘅， 真系为救人嘅啫， 系啦。 但 系 呢啲情况其实我哋好多时候系一啲灾难发生嘅时候，你都会发觉嘅就系有呢啲人性光辉嘅展现嘅， 系啊，系啊， 即系佢未必系一个消防员，或者未必系佢哋系工作在身， 冇错。 但系总会嘅就系喺一啲故事嘅发掘里面，你会发觉嘅就系有好多人，佢哋都系同你冇血缘嘅关系，甚至唔识你， 即系唔识你， 系啦，喺嗰一刻嘅就路过嘅啫，听到有声嘅话，佢就会挖掘啦，或者又点样，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出现 嘅。 有呢一个就系我哋所讨论嘅呢一个点， 冇错。嗱，譬如我哋现实生活中都好多时都会见到嘅，即系提及到吓，譬如突然间可能有个场面或者一个火车里面遇到一个一个疯癫嘅人，咁佢突然间情绪失控咁样，咁你会估到即将就有好多嘅受害者噶啦，咁但系你会点样 咧？ 系啦，定还是你同一般嘅普罗大众都系？走咧，你其實你哋會唔會諗過，即係一刻你會出現呢個場面嘅時候，你會點樣做咧？ 即係你會唔會係個出去救人阻止佢嗰個咧？咁 係啊係啊。 我可能未必係第一個， 嗯， 但係我一定係第二同第三個， 嗯嗯嗯。 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有啲嘢，因為我有時我會咁樣諗嘅，就係話。如果我制止唔到佢，我就会再制造多一个受害嘅人啦。 嗯， 即系我唔知道我自己嘅力量能唔能够去做到呢一样嘢，但系当有啲嘢你觉得开始有被控制嘅时候嘅话， 个能力 你又系啦，我又做到，我又做到，我就一定会去帮手咯。 嗯嗯，系啊。 我觉得我系会同佢死过，死过先。系啊，真系啊。 你有冇本钱同佢死过咧？ 冇噶，即系我虽然瘦弱，但系我譬如话随手拿起一样嘢就。嗯，同佢搏過先， 但我覺得一定要人出，即係出手先。 即係第一個出手先， 一定要有人出手先。如果唔係咧，個個都係等人嘅，就唔會有人出手噶啦。 真係嘅喎，現實生活中真係好多陣時，通常都係會你見到啲阿媽啊，或者啲婆婆見到，哎呀死啦，有事發生啦，走啦走啦，即係大家都會即刻，因為其實你會覺得我冇能力噶嘛，總即係你會覺得我都係一個弱者。我冇一个能力，我冇呢个处理呢个事实，总有其他人会做。 嗯， 即系通常一般嘅妇孺都会即系称晒啲小朋友啊、老人家就走啦，因为喺个危急关头一定系保护咗自己人先。 咁啱嘅，如果妇孺真系应该啱嘅。 系啊，即系 有冇做过一个统计嘅？就系如果有呢个咁嘅情况嘅话，危急嘅关头里面究竟系就出手嘅多数系男人啊，定系女人啊？ 這個又我又唔知喎， 頭先你有講過，你話性別係有分別噶嘛？ 係啊，這個就會諗到咧，我哋講中國嘅哲學咧，孟子嘅論四端 係啦。因為其實頭先嗱，我同阿小強已經有兩個好唔同嘅，佢就係話， 佢 話睇佢個樣，佢個樣係唔似嘅，因為佢係唔似咁主動嘅人嚟嘅。但係佢就係話，如果係咁講，我一定會出嚟同你死過。但係我反而會覺得嘅就係有啲合理嘅性格嘅啫，我唔會啊，我會即係睇下究竟有冇人出咗手先，出咗手如果樣嘢都開始有得控制嘅時候，我一定會幫手， 就會加入 個，但係我唔會第一個。咁會唔會因為我哋嘅性別有關呢？ 啊，會。嗱，我講一個類似嘅例子 啊， 我自己親身嘅經驗嚟嘅。有一次去國內旅行，咁啊成班人坐一架旅遊巴，即係男女老幼咩人都有，咁坐坐下突然間死火架車喺高速公路喎，於是咧咁我係男士咧要落車先啦，然後叫啲女士企埋喺安全一邊，因為你喺上面我推唔喐啊嘛，然後好多男士一齊幫手推，推推下推喐啦，即刻第一時間上翻去， 衝翻上車， 係啊，即我哋都係第一時間落去幫手推車嘅，哪怕其實高速公路好危險嘅， 係真係好危險， 好危險嘅，但係你唔推推唔喐， 冇得推卻 都係危險。 我呢個係男士， 但係都會有一啲袖手旁觀嘅男士 都有， 會 㗎，有嘅有嘅有嘅，我眼見都有啲嘅，係啊， 所以其實好得意嘅呢樣嘢。 係啊，我唔知佢嘅心理狀況係點，即係佢可能係咪驚？ 怕自己滑下去推用什麼有事啊？ 是啊， 沒 錯，自己不夠力咯。 喂，但是我又這樣想喎，你有家爺仔那啫，我都有的喎，其他人都有的。不是真的的，這個 啱啊， 即係有啲人話：哇，我唔落去冒險㗎，用乜嘢我有咩事啊？哇，我即係 正常嘅，即係呢個諗法。 所以係咪好多討論嘅位啊？係咪？即係可能佢落去推過一下嘅話，不論佢係男係女嘅話，佢好多嘢佢走馬，人生嘅走馬燈，佢哋行一次㗎啦。 我記得係有啲女士話幫手，咁佢話：唔好啦，你哋企埋一邊。 即係你都咁其實真係好英勇喎。其實甚至係保護埋，唔係呢件事情，保護埋旁邊嘅人嚟㗎嘛。係啊，所以如果你問女士 性別係有關咯， 性別啦，係啊，即係女士可能會覺得當時嗰個道德嘅環境裏面，其實就係有亦真係可能有細路仔要照顧咧，老人家要照顧咧，我都要 take care 埋佢哋先喺段時間，我點得能伸手啊？ 呢 啲係 女士嘅責任嚟嘅， 冇錯。 係啦，係咁呢個佢亦都係即係正如頭先我講，女性就有嗰種母愛或者佢照顧咗啊嘛。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咧，即係討論到道德位嘅時候咧，以前就話討論一個行為嘅時候咧，我哋用功利主義，用義務論，嗰啲係單一嘅行為嘅，可能係單一事件嚟睇。但係如果我哋去討論到呢個人有一種佢性格特徵有一個美德啦，我哋叫德性論學咧，我哋就唔能夠從一個單一嘅行為去判斷啦。正如頭先我講話啊，如果我今次見到呢個交通意外，我挺身而出，即係我即係去救嘅時候咧，我可能覺得你呢一次你好英勇喎，你好勇敢喎。但係其實我會睇嘅咧係一個長遠嘅習慣性，我哋通常會睇，即係我睇呢個人有冇一個性格特質咧。都唔能夠睇佢一次嘅喎， 但係大家利是咩？即係佢個人生裏面 撞幾廿次， 充滿住呢啲咁 日日都撞車， 人性啊！ 你唔係阿姑姐，你睇唔睇到我特質啦？而家 我睇到你好有美德係嘛？好英勇啊嚇！即係英勇美德。 姑姐飲茶，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咧嚟教啲學生話啊，你都要培養下啲美德去扶下啲老人 婆 婆過馬路，跟住個學生就話。邊有咁多婆婆要過馬路啊？係 咯， 佢成日都佢都話啦， 好彩喎， 係啊， 有呢啲嘢， 真係咁樣噶。所以咁，所以咧就係你要平時恆常日常地去觀察嘅時候， 都 係 有呢一種， 都要培養呢一種嘅品性啊，即係個美德啊嘛。慢慢培養咗，即係持續，唔係一次就係、是。唉，我見你賣旗，我見你咁慘，我天氣咁熱嘅時候，我幫你賣啦。但下一次嘅時候，你又有千萬種理由嘅時候，即係就唔做呢個美德嘅時候咧，咁就唔係德性論裡面所考量嘅啦。因為我哋要睇嘅係一個持續性，甚至呢個持續嘅習慣性嘅美德咧，係會感染其他人。咁呢個就係德性論理學嗰個最大嘅一個特徵喺裏邊啦。係啊， 我覺得都係嘅，即係。推車，頭先我講嘅，於是有人推，於是好多人幫手推。你會唔會推啊？ 你話咧？ 我問你啊， 梗係會啦。推車，因為我唔會覺得有啲咩咁大嘅危險嘅話咧，呢啲咁嘅話，我一定會係第一個。 姑姐，你幫唔幫手推？ 我會幫噶，即係如果係有婆婆嘅推拎唔到個袋鏟，即係我會覺得即係等於平時你幫人撳住道門啫嘛。 唔係你做你要做下係嘛？你好難面對其他人嘅喎，你唔做。 其實越 咪嚟推唔推啊？ 越梗係推啦，越多人推嗰件事入邊越容易，但係反而越少人推咧嗰件事越難。 系啊， 所以一定要有最初嘅 幾個。如果有一個公共美德係啊，原來你能力範嚟能力範圍裡面做到，跟住到門，有個 B B 車，或者個阿媽稱住 B B 車，有好多嘢，你咪幫佢鬥起 B B 車行幾級樓梯，即係個美德唔一定要講到 好 英勇，係嘛？消防員啊，六七尺啊，即係好大隻。其實任何一個人，一個學生哥都可以做到個美德嘅， 都已經係好簡單動作。 甚至調轉阿婆都可以做美德，即係佢有一啲事，唔係一定要被照顧者。 姑姐，如果你咁講嘅話，即使你頭先所講到嘅呢一種德性論嘅話，唔在乎嘅就係嗰件事，永遠都係要推車啊，係 啊， 好大件事啊，救人啊， 即 係 啲小小嘅嘢， 小小嘅嘢，就算你話你要 consistency， 你去成日去做呢一啲咁嘅嘢，例如你見到人需要幫助嘅時候，唔會因為嗰件事小而不為之，係 啦， 你都會出嚟嘅話咧，久而久之嘅話，你就係有呢一種嘅就係即聖人嘅啲美德啦。係 啊， 例如，你 食咗早餐未啊？ 我有多 谢啊！我有问佢啊，不过我亦都唔使去夹钱喎。 系啊，系啊，所以又都要即系照顾下其他人啊！你需唔需要？可能你争几蚊都要，我惊你饿啊，系嘛？系啊，惊你晕低啊咁啊！咁所以其实咧，嗰个德性论咧，就系喺个人嗰性格里面咧，系要你持续性喺生活嘅一啲细微位，其实你都可以培养嘅。 系噶， 系啊。咁头先嗰个古仔咧，即系个电影里面咧，除咗妹妹有做呢一样嘢之后咧，就系嗰个老嗰个探险家咧，其实佢到最后嗰个关头嘅时候咧，又出现咗开头嗰个道德抉择位咯，同一个绳索。今次有四個，又吊住三個人啦。個繩索嘅最上嗰個咧就係嗰個妹妹啦。 嗯， 中間咧就係嗰個老嘅探險家，而最下邊嗰個就係我哋被覺得佢都係好自私啦，自私嘅富商啦，咁啊富商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嗰個老嘅探險家最後做咗啲乜嘢嘅人性嘅抉擇咧？ 佢咪就係割咗條繩之後，等自己。同埋嗰個富商 為咗救個妹， 係啊，即係你會見到個電影好首尾呼應啊！開頭嘅時候咧，佢割嘅嗰條繩嘅時候，就一個爸爸就犧牲咗啦。咁啊，兄妹就喺度繼續生存落去。但係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唔同嘅喎，因為呢個老探險家其實佢可以救自己噶， 可以啊。 系啊， 即系可以净系割嗰个富商， 系啊，净系跌死咗，系一个人嘅。但系今次就唔系咯，今次佢最后佢做咗个决定，就系佢自己 同埋呢个富商一齐 一齐跌落， 系啊， 一齐跌落去。 因为嗰个古仔里面，当然就系佢提及到佢四年前佢太太都系因为呢个雪崩嘅事件里面啦，即系罹难咗啦。咁而喺呢一度咧，我哋话咧，其实呢个老嘅探险家，佢虽然系一个电影中一个小人物，但系佢穿插嗰个故事里面咧，系带现出嗰个喺人性嗰个危急关头里面嗰种大无畏嘅无私精神。其实你会见到咧，佢已经揾到佢当年佢太太嘅尸体啦，亦都了结咗嗰件事情之后咧。佢系个内心世界，我哋会睇到佢应该系已经放大 咗件心事， 系啦，完结咗件心事。佢亦都知道哦，原来佢系点样点解会困咗喺呢个雪山里面嘅。咁佢亦都睇到即系佢好佢自己亦都系救咗，即系佢而家嚟到，其实佢系个六人嘅探险，佢应该系一个救援队嚟嘅。咁你会见到佢真系好英勇啦，佢就大无畏嘅，即系无私奉献嘅精神，嗰种伟大就系佢可喺一个紧急嘅关头，佢可以净系放弃个负伤啊嘛！但系依下佢就微笑之下咧，就戒断咗，好快唔会有挣扎位嘅、一戒断佢就跌咗落去、最后就系嗰个绳索就系、因为妹妹好轻啦，咁于是个哥就救得翻，最后个结局就系救到嗰个妹妹。咁但系咧就喺呢一个嗰、那个救援队里面咧，其实牺牲咗无数个嘅、即系英勇嘅呢个勇士。因为如果记得咧，那个电影嘅最后咧有一幕咧。是那个即是 K2 呢个山峰呢，应该是有好多嘅登山者都曾经呢喺呢度遇到一啲嘅 遇险 而最后呢 走唔到。 咁于是呢，但当中呢有啲系去登山嘅、有一啲呢系去救人嘅。是因为佢哋去组织一个救援队嘅时候就自愿㗎嘛。咁、问你够唔够啊，其实你参与其中嘅时候，你已经知道你踏出嘅第一步 是会有危险，亦都有可能会死亡。 是啊，又会返唔到，即係呢个最后㗎啦，呢个心理准备。咁所以呢嗰幕都震惊㗎，就係、是、个山上面呢有好多盾牌呢，有幅相、然后就係讲呢啲英勇救援队，即係佢一个碑咁样啦。每一个呢啲嘅英勇嘅救援者，其实佢都係想救返一啲嘅遇险遇到山险嘅人，唔係出于任何嘅你话酬劳， 佢哋有一种就 系 舍己为人嘅精神咯，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会见到咧，其实我哋正正讲呢个德性论咧，就系、是、佢有一个勇气，即系当然啦，佢会唔会话佢有，佢一定有嗰个经验，佢嘅能力，正如头先讲话，我咁大只，我去推架车，即系老人家或者系妇女，佢未必会，咁但系选择去救参与救援嘅，佢踏出嘅第一步已经系有一个英勇嘅一个德性嘅层面喺度。咁、我哋好多时讨论德性咧，就头先都讲有三个层面嘅，就是、第一就系佢有。我要持續性嘅，要持續性、習慣性。第二甚至乎咧，就係、是、 唔係以單一行為睇，有好多行為佢都體現到佢有呢個應用呢種舍己為人呢種犧牲，甚至我哋話佢呢種應用咧會感染其他人。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就係、是、啊，其實咧。我會教啲學生嘅時候咧，就係唔好覺得即係正如頭先孟子論四端咁，有個小朋友跌咗落去，你會即時個本能就係、 是、救佢， 救佢嘛，係嘛？咁所以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呢個德性面嘅，只不過可能你未去到培養啦。我即係覺得所以我好強調就係、是、每一個學生咧，慢慢從細開始咧、就係、是多啲觀察，亦都欣賞咗其他人啊，譬如啊，消防員佢好勇敢、我哋幼稚園嗰啲教啲學生佢消防員勇敢，我哋欣賞佢之後，將來你會唔會都會勇敢啊？甚至啊，其實你能力範圍之內，你都可以做一啲好簡單助人嘅事。咁、所以我哋希望覺得咧，除咗話去到一個好學術層面之外咧，我希望每一個學生啊，或者每一個人咧，都慢慢去觀察一啲。欣賞一下身邊人，佢都有佢個美德，甚至自學咗欣賞完之後， 自己都 慢慢蔓延開去，咁令到個社會咧先會更加和諧同埋温馨咯。 講得好啊， 非常好啊，多謝曬 冠姐。 仍是雨夜，遙望窗外沉默的天際，問蒼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哀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遥望盼望能像清风陪伴它飘去，让孤单的臂弯一再抱紧你，回望往日如无此笑声，风似轻吹过，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碎星闪闪于天空叫唤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宁愿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 十八汪明嘅呢一首《遥望》，中午十二点钟，33度气温，非常之酷热啊！相对湿度60%嘅。12点新闻报告，而家即刻送上。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哔哩哔哩李志芬 ，Hello，Billy， 大家你哋好啊 ，Billy 仔啊，我叫你， 哎呀，今日见到你哋，我真系好。 City 啊， 哇，高不高 City？ 系好高， 好嘢，好嘢， 好高 City。 佢可以入围醒目仔嗰个圈， 又兴奋，又兴奋又开心啊 ！City，OK， 系啊，但系其实而家咧呢个暑假咧最开心嘅当然系小朋友啦， 放暑假嘛， 系啦。 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我都好开心， 我都开心， 因为而家揸车嘅话系唔塞车噶，真噶。 因为之前就话最衰班靓仔啊，班 又可以咁讲， 唔好整啲把声咁闹。 放學其實有時都係嘅，因為我唔記得咗咧，我會一哇嚟到你個九龍塘區就大件事啦。你會見到有好多啲保姆車嘅啫，我明嘅，但係佢會令到你無端端喺四五點鐘嘅時候塞車，你真係覺得好唔開心。 保姆車又有，家長車又有，咁但係都係嘅，都係要接嘅。係 啦， 你 仔幾可愛，落雨咧全部黃色雨褸 啊，係啊， 一大班鴨仔啊， 避開嗰區啦。 其實我哋以前冇嘅。你有冇？ 我哋梗冇啦， 冇车啊，系咪啊？ 系啊，水鞋都冇啊， 即系雨衣都冇。 系啊，嗱，不过咧，开心嘅朋友好多啦吓，最开心咧，最近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就升到好似心仪嘅中学， 系啊， 升中嘅时候啦，咁啊有网上嘅片段 接受访问， 系啦， 咁最抢镜后边嗰两个啦， 唔系佢做翻佢自己张，我觉得真系 OK 哦，哦，佢个反应有乜所谓啫？我都觉得系， 系啊， 佢系咁样谂， 我反而中阿咪咪。攞奖咧，我喺后边啊，你都唔知我做咩啊！ 我反正中意所谓前面嗰、那个， 同埋啲人仲话个可爱添， 读书系我本分嚟嘅，我应该读书嘅，辛唔辛苦啊？ 唔辛苦， 唔系亦得，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其实都唔同噶嘛， 系啊， 系啊，同埋小朋友佢哋即系真系真性情，我觉得真系唔需要炒作。 一般人系觉得可爱啫，即系觉得可爱啫。 嗱，不过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香港咧都系填鸭式啦吓，不停咁啊，都好辛苦嘅。因为咧，我记得咧，每一次堂转堂之间咧，有老师一阵师嚟啦吓，咁中间嗰段时间咧，我哋就会练乘数表啦，七一得七，七二一十四， 七三二十，就好有用。 系啊，个个都练，尤其是咧去到， 仲有啲 grammar 咧，都啲灯 啊，真系 别惊别惊， 系啊， 我就真系要练 一部机器咁样，大家有冇觉得啊？ 有用噶， 系啊，当然啦， 仲记得， 尤其是咧去到五年班嘅时候咧，我记得咧老师就会俾好多我哋当时要做嘅学能测验嘅试卷啦，有一样嘢叫学能测验啦， 补充练习，我哋 补充 练 习， 系啊，不停咁做，做到咧即系天昏地暗，反眯埋眼都识做噶啦。通常咧，佢問嗰啲題目咧，就話啊，如果佢 三六九跟下一個 係咩？係乜嘢啊？ 我仲記得。 係啦，如果文字題啊，如果有兩個細路，佢 虛你啊嘛。 係啊，而家幾多歲？ 冇錯冇錯。 十年之後佢係幾多倍啊？一定 係 眯埋眼都識得做嗰啲公式㗎啦。啊，係啦，咁其實我自己咧喺香港咧，就係唔係話特別叻嘅學生嚟嘅。係 咩？ 中游。 我覺得佢幾聰明嘅喎，應該 係咪啊？ 你覺得咧？ OK 啦， 系咪啊？个样呃到啊，大家 唔系噶，你一定有啲嘢叻噶，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去到加拿大咧，你又发现突然之间咧，哇，英文就差，但系咧数学咧，点解咁劲嘅？ 系因为佢哋嗰边啲数学嘅水准反而会。即係比較香港嘅低 啲，香港啲學生特別 係咁樣，係啦，因為我哋其實做好多嘅公式啦，不停咁做啦。我記得有一次啦，我去到當時係五六年班到啦，去到啦有一次啊，老師就話：啊 Billy， 你想去嗰個黑板嗰度幫我做呢題數啊？ 哇，好型啊！ 我做完之後， 你係當住啲同學面喺度做 啊？你夠唔夠高啊？使乜斜？ 唔 係企住張凳仔啊？ 人人都有機會嘅，但係當我用好快，係啦，三位數乘三位數嗰啲，好快，突突突嗰啲咯。做完之後咧，阿老師直情咧望到佢樣咧，呆咗。 咁叻嘅咁樣， 點解你可以咁快噶？ 愛因斯坦， 你有冇進位點一點喺度？ 平時睇慣嗰啲學生係諗嚟諗去又計嚟計，即係嗰個佢覺得正常啦。 係啦，嗱，因為佢哋嘅做法咧，我而家都唔係好記得佢點樣做法。就係總之咧，係乘數啊、除數啊，佢都用個。比較難啲嘅方式去做啦嚇，咁同埋我哋即係香港學生咧，有乘數表咧，七七幾多啊？梗係四啊九啦，九咪擺喺呢一度，四咪 入曬 咯， 基本上唔使諗啊， 基本上唔使諗嘅。咁但係老師見到我做得咁快嘅時候，佢成佢啊，你咩人嚟？ 你冇人識㗎，係 外 星人嚟㗎。 你個樣個傻一傻下， 係咯，呢個傻仔 咁快嘅 英文都唔識講多句，竟然識得做數。 其他同學咩反應？ 其他同學梗係。梗系呆咗啦，同老师一样。 喂，女同学咧？ 女同学噶， 因为咁样 加分， 冇 加分。 嗱，不过咧，我哋个班咧就有啲游戏玩嘅。咁咧，每逢系星期五啊，或者系 weekend 咁样咧，临去 weekend 之前咧，就有个游戏咧，就好似 trivia， 英文叫 trivia 啦，就係叫温故知新咁樣啦。咁一班同學裏面咧，我哋分四五組，咁每人咧就話有個班長，有個組長嘅。咁跟住咧，大家可以話啊，我想去阿鋭鋭嗰隊，我想去 Michael 嗰隊咁樣嘅。咁嚟到嗱，咁呢個嘅温故知新， 組咗隊之後點咧？ 係啦，組咗隊之後咧，如果贏出咗咧，咁當日咧就會有熱朱古力啊，或者係有炮谷啊。 咁有啲問題，老師問， 輸咗咁點啊？ 老師問，老師出題嘅，輸咗咪冇得食咯，係啦，或者食少啲咯，係啦。 你嗰队 嗱，当中咧， 我你、 啊、你唔入阿小、啊、入阿小强嗰队先好啊，劲啊！嗱，当中你有好多问题嘅，咁啊有生活常识啊，当然啦， 喂，好玩， 系啊，逢星期五就系咁样噶 啦。以前我哋嘅温故知新 嗬，系啦， 有殷巧儿姐姐啊， 系咁啊，当中你亦都有啲数学题啦，咁、啊、到。揀我 嘅 時候咧， 個個搶住啦！ 揀我嘅時候咧，個個人咧就話：，啊、哎，入嚟我組啦 ，Billy Billy Billy 咁樣咧，就 咁你咪好有優越感咯， 非常有優越感。 你有冇？ 我唔揀你呀，直情好似咧，即係總統選舉咁樣Billy Billy Billy 咁咁咁咁嗰只，咁所以好開心，好開心。 最後你點樣決定嘅？ 嚇、啊！咁啊，睇下邊度有靚女，咪去邊度咯。 明嘅， 系啦，但系呢一样咧，亦都系我自己啦，喺小学嘅时期咧，重拾信心嘅一刻啦。 但系以前喺香港咧，你嘅数学系咪都系好好 的？我系中规中矩嘅啫，我唔系最叻嗰几个，但系亦都唔系最低分嗰几个，系、啊、中游啦吓。咁、但系 去到嗰边嘅就系最标青嗰、那 个。系啦，但系咧，每逢数学堂咧，我就即系重拾信心啦，因为自己英文差啊嘛。数学咧就话哇，好劲啊，好劲啊，咁样啦。咁所以咧， 你更加努力啦。 数学堂咧，我就系最开心嘅，系、直至咧某年某月咧，有一位嘅台湾地区嘅小朋友嚟咗啦，好少亚洲人嘅嘛，有位台湾地区小朋友嚟咗咧，佢同我斗快，开始， 哇，几 好啊， 系啊， 越强越强， 系啦，咁我做啲数好快好快功课嘅时候咧，即系通常未放学嘅时候，我已经做晒啲功课，啲功课好容易嘅啫嘛，咁隔篱嗰个咧又做好快啦，直至有一日阿 Sir 走过嚟话，你做咩喺度比赛啊？ 比賽都唔得， 係啦，當做 關你咩事啊？ 係咯， 所以就真係都幾好玩嘅。當然啦，嗱，我自己當時嘅數學程度啦。就我諗 advance 過，即係快過佢哋喺一兩年到啦。 哇、嗯，爭咁遠啦！ 都有一兩年啦。咁、但係當然， 但有咁耐風流。 係啦，就俾咗好耐，亦都俾 同學仔 啦，都係啦，俾另外啲同學追過啦，或者係俾當地嘅教育嘅制度嘅一個嗰、那個嘅編制啦同化咗啦，大概兩年到嘅時間啦。咁所以我覺得哇，都幾得意、幾好玩嘅呢一個分享。 係啦，即係佢不過只係咁講嘅咋，佢哋係比較遲啲起步， 遲啲起步， 但係個終點係一樣。 系啦， 系咪啊？到最后尾嗬， 你讲得啱啊！ 其 实 我都冇问题嘅。 系啦，譬如我哋去到大学嘅时候咧，亦都有好多嘅或者白人啊，或者外地嘅小朋友啦、大家上到大学嘅时候咧，个程度又一样嘅。 系啊， 系咪先？ 呢下嘢好啊嘛。 可能喺个二三百人嘅演讲厅嘅 lecture hall 嗰度，举手问问题最大声嘅，唔系中国人，反而 一定唔系中国人，中国人唔识举手问问题嘅。 咁啊，佢可以喺二三百人嗰度举，由最高啊山顶度嗌落嚟。系啊，温算啦，乜，系咪？我又觉得哇，好羡慕喎、啊。但系我哋嘅童年咧吓，就要填鸭式咁样做嘢啊，乜啦，压力好大啊， 有功课 系啊，做作业啊。佢哋咧就踢波啊，咁样啦。但系大家咧去到大学嘅时候咧，都系一样、啊。咁、所以我觉得咧，教育制度有时真系好得意， 系咪 先吓？你唔明佢中间究竟发生嗰啲咩嘅事情 咧？点解又喺翻同一个地方嘅咧？ 系啦， 我咁辛苦你嚟踢波嚟玩，你嘅同我一样嘅。 你有咩都天真烂漫咁样啊！我有咁大压力，咁但系所以即系有时候， 所以有啲人话佢哋嘅方法咧系童年系愉快好多嘅。 系啊系啊，不过咧有时候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就算喺屋企啊，或者系叫朋友嚟读书啦。最忙嘅时候咧，啊，真系唔知道有啲咩好食咧。Okay, 咦，系系嘛？你喺外国会唔会比较容易好多？有时你譬如可能睇一啲电影咧，你都会成班朋友咧就会去某个人屋企嗰度做功课，跟、住就会，尤其是女仔，跟住去一间房嗰度咧，就一定系粉红色嘅，成间房都系粉红色嘅，系嘛？ 唔好再 讲啦，好似嗰啲电影咁样啊！ 啲电影啊，跟住咧就喺度讲下男朋友啊，讲下男仔啊，其实就喺度做功课，跟住耐唔耐咧，你妈妈就会敲门啦，你要唔要食啲 cookie 皮啊？ 咁又要睇下屋企有啲咩食啦， 系 咪？嗱，通常咧个冰柜、雪柜咧，如果揾到呢一样嘢咧，就最简单可以变化到好多嘅食物出嚟嘅 啦。到底呢一样嘢系咩咧？ B 房菜。 呢一个咧就喺冰柜咧，应该每人都要有一两包嘅手抓饼啊。 手 抓饼咧，其实咧即系好似啲葱油饼咁样，系啦。咁其实冰咗咧一片片啊，佢通常咧一包里面咧就有五六块嘅。 有问题吗？系咪印度噶？ 佢印度嗰只咧叫印度薄饼，差唔多嘅，差唔多嘅。但系咧手抓饼咧就系台湾地区嗰只，系啦， 咪又系白色噶？ 佢未煎嗰時咧就係白色嘅，煎咗之後咧就有少少金黃色咁樣啦，好似葱油餅咁樣，但就好薄嘅，係啦。咁呢一樣嘢係啦，有啲乜嘢好咧？嗱，佢就一包裏邊咧有成五六塊咁樣啦，每一塊當中咧都會有啲牛油籽咧分開嘅。咁你中意煎嗰時咧嗱。拎起一塊擺落去個氣炸鍋嗰度啦，跟住咧可能係炸五至十分鐘啦，可能係170度、180度咁樣咧。已经可以食得噶啦，非常之容易，非常之简单，未熟嘅，但系你要煮，系啦，你煮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用头先讲气炸锅又得啦，摆落嗰个 焗炉度焗，用 最简单 咧， 系啦，最简单咧就用个煎 pan 度煎， 用煎 pan 煎咯， 系啊，嗱最紧要你落少少油，因为咧。煎嘢咧唔油咧就唔甘香啦。 落咩油啊？牛油定系普通橄榄油？ 粟米油啊，或者 啲咩都得噶啦。 系啦，煮食嘅油啦。 电饭煲得唔得？ 电饭煲又唔得，太慢。但系电饭煲可以煮啲白饭摆喺侧边嘅。 唔好啦，手抓饼。 佢唔食饭会唔开心啊？ 系一定要系唔系手抓饼呢一样嘢咧？好简单，因为咧嗱，你摆喺个冰柜嗰度咧，你摆好耐都得。 系 啊，你跟住佢冰咗嘅。 好似地老天荒噶，攞出嚟。佢又好似冇乜點變咁嘅個樣，我同你嘅感情就好似手抓餅。 喂， 同埋你中間隔住牛油籽喎， 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有時有啲 friend 嚟咧，你隨時咧拎出嚟俾佢哋食咧，都好簡單， 唔使解凍噶。 嗱，唔使解凍嘅，完全唔使凍 食， 完全唔使解凍噶，你就咁即落鍋就得噶，即落鍋就得噶啦，系啦。咁其實喺香港咧有間嘅餐廳啦，叫做有間餐廳叫四個字嘅，第一個字姓唐嘅。咁跟住咧佢，系啦，有一味餸咧，小朋友咧就好中意食嘅，小朋友去到一定嗌噶啦。咁就係咧一個類似手抓餅嘅物體啦咁跟住咧就切咗一半 ，OK， 圆形噶嘛手抓饼，煎好之后咧切咗一半，跟住咧用啲肉松系啦，用啲肉松卷起佢变成一个号角咁样啦。 哦， 系 有咩好食？ 唔系啊，好小朋友好食。咁但系我喺屋企咧，我都会成日做嘅。咁但系系啊，嗱，但系我咧就会改良咗佢嘅，我将嗰个手抓饼啦。煎好咗一邊之後咧，即係兩面煎好啦，用一邊咧就擺一啲嘅沙律醬啦，跟住咧再撒上啲肉鬆啦，咁跟住咧另外第二塊手抓餅咧再塌上去，就變成一個好似披薩咁樣嘅物體啦。咁切成四個角落頭，即係變切成四份啊，或者六份啊咁樣啦。跟住咧又好好食嘅咧呢一個。另外一個做法咧就係。另外有啲小朋友都中意食嘅，就係咧手抓餅又係煎好咗啦，又係落呢個沙律醬啦，中間咧就擺一條香腸，係啦，咁啊香腸捲起佢， 擺埋菠蘿啦，香港人最興噶啦， 濕喎菠蘿， 個味道又唔係好襯嘅啦，咁啊手抓餅嗰條腸仔捲起佢之後咧，切成一件件啦，跟住咧揾個牙籤篤起佢啦，咁啊小朋友嚟到咧就可以成一個大食會嘅一個小食啦，係咪？咁另外咧，如果你話將個手抓餅，哇可唔可以？做即系一个大餸摆上台度招呼朋友啊，亦都可以嘅，系梗系可以啦。嗱，我哋今日咧就系用一啲嘅打边炉嘅羊肉啦，我自己中意食羊肉嘅。羊肉咧就冇分冬天夏天嘅， 食羊肉 OK 嘅。 牛肉得唔得咧？ 牛肉 由你摆啫。 嗱，如果咧用羊肉片咧，我哋咧就用京葱羊肉片啦，系啦，因为咧羊肉同京葱嘅味道咧非常之衬嘅 ，OK， 系啦。咁首先咧，羊肉咧就系搵一啲嘅豉油啊、蚝油啊、 腌咗 少少酒啊、糖啊，咁啊腌咗佢啦，都系嗰啲嘢啦，系啦，腌咗佢之后轻轻腌啦吓，腌完之后咧，我哋就煎一煎佢 ，OK， 炒一炒佢，跟住咧就再我哋用嘅京葱啦，切完之后咧，摆埋落去一齐煮， 捞噶， 系啊，捞咗佢，系啦，炒完之后咧，摊冻佢一阵间， 系 ，OK， 咁我哋嘅 手 抓饼系啦，已经煎好咗咯，说时迟那时快，咁啊将手抓饼咧，我哋咧。 是搽一些的海鮮醬啦、嗯、因為海鮮醬的味道呢又跟羊肉很夾的、嗯、OK 那搽搽搽搽完之後呢再將剛才的京葱羊肉呢就捲起它、嗯、跟住呢就切開它那麼小朋友呢、嗯、或者大人呢都可以吃的這個呢就變成一個上台可以用來招呼人朋友的大餸啦、 嗯、這個真 的 OK 喎、 OK 啊、 當他又說搽搽什麼醬什麼醬我都用過白飯吃曬那些羊肉啦他煎好曬了羊肉我吃曬 了、哎、呀馬老爺好好吃的整俾你食啦，系啦。如果你话阿耀耀话我唔食羊肉喎，得唔得？可以可以。嗱，你可以用啲打边炉嘅牛肉片啦， 系要打边炉。 沙律酱又衬唔衬咧？ 唔系， 我哋系啦，我哋又唔用海鲜酱啦，系啦，因为其实如果打边炉嘅牛肉咧，因为已经切好晒薄片啊嘛，我哋头先讲最紧要乜嘢？快系咪先？系啦，因为好快脆就煮好啦嘛。嗱、嗯，如果系牛肉咧，我哋就唔用京葱啦，用翻洋葱系啦，就变成一个嘅洋葱炒牛肉啦。咁、嗯、啊，牛肉亦都系头先。都是那样嘢，略叶啦，豉油糖豆粉咁你自己配搭一下啦。 好、嗯、似你要求其， 系好求其嘅咋。煮嘢食 羊肉嘅话，你系因为用呢个海鲜酱啦。 系啦。 咁但系如果我系牛肉嘅话咧，我系要用第啲。 系啦，牛肉嘅话你可以用嘅黑椒酱又得，系、嗯、啦。 哦。 黑椒酱咧，系、 OK、 啊，因为 牛肉 黑椒黑椒牛肉洋葱其实好配搭嘅，系啦。咁、嗯、黑椒酱你当然啦，可以喺出边买一盎盎嘅黑椒酱最简单啦、 嗯。 其实你摆喺个雪柜度可以摆好。耐噶嘛個黑椒醬， 係咪？呢啲醬咧可以擺四年， 真 係 唔 知 從來冇抌過。 你問翻個地， 係啊，永遠擺雪櫃一個。咩肉我都用個白飯嚟快過你食咗。 最緊要唔好睇保鮮期。 Okay. 我哋開一開個蓋聞一下，覺得 冇壞， 冇壞喎， 就食得。 係啦，你得啊，馬老師擺咗咁耐，依然咁新鮮就知啦。 係啊，我哋開下佢啊。 我又開始嬲你啦。 不會跟你翻臉能養。自由，相信我输入份，你会赠我一局善良。从太多猜疑，太多尊严，爱到太痛苦，至发现可以输，但未觉可怜。我也怕战胜了会变了更失败，我以爱作武器，要将你溶解。来和解，用一生写我投降书，你从前还愉快，不想在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抱实你。是你，所以当我想到什么未原谅，把你一切丢人留在周末床上，门外几声轰炸，只有你知道的真相。最忐忑之时，热放之时，扑向我，记得我愿意，不要哭，怎么好意思？我也笑过了，会变了更依赖。我与你这世界绝不会停摆，谁摇摆就这么舍我投降输，因为爱换心态，不想在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抱实你。直到死，愿你学得原来被爱。但你别觉得输给你，我只输给明白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星期日将会进行铁路更新工程，当日暂停来往太子至何文田站的观塘线列车服务。太子站将会成为荃湾线和观塘线之间的唯一转车站。港铁预计星期日太子站将会非常繁忙，当日将会实施人流管理措施。港鐵話，當日觀塘線列車會維持每五分鐘一班，荃灣線和屯馬線列車服務亦都會有調整，同時提醒乘客及早規劃行程，盡可能選用替代路線。警方拘捕五個男子，涉嫌兜售假演唱會票，案中三個受害人損失1500至3300元不等。據了解，案中的假票是鄭秀文演唱會，五個被捕男子年齡介乎34至46歲，全部是持傷情證人士，正是保釋候查。警方說，騙徒在社交媒體上發布釣魚貼文兜售演唱會票，並且主動提出驗票以獲取受害人信任。假票模仿了官方門票的防偽特徵，包括紙質、字體、二維碼和雷射防偽標籤以及座位編號等。警方呼籲市民不要輕易相信騙徒的驗票方法，提防在非官方渠道買的票，亦都不要向不明來歷的人士買票，以免墮入騙徒的陷阱。教育局正是檢視小學呈分試組合，計劃改動各科的比重，消息指建議加入體育科佔兩分，體適能考核和校本元素各佔一半，中英數三科比重建議由原本各佔九分減到各佔八分，38分的總分不變，最快2026-27學年起實施。小學常識科將會分拆為科學科和人文科，2025-26學年起在各級逐步實施。呈分試比重會由原來的六分改為每科各佔四分，視藝科原本佔三分，建議減到兩分，音樂科佔比不變。教育局說，正是就呈分試相關科目的比重進行檢視和收集意見，會適時公布有關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星期四稍后和星期五风势较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12:3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20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41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28点，跌141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8.18跌4仙，美團119.5跌8仙，恒生中國企業64.24跌8仙，騰訊控股371.2跌2元，中海油20.55升1毫，建設銀行5.51升9仙，阿里巴巴74.6升是跌1.5，南方恒生科技3.518跌3仙，比亚迪股份238.4跌7.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6.3，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6，人民币7.27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9613点，升14点，港金报223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99.13美元，卖出239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菲菲姐，我真系冇云哥消息啊。不过 乜嘢啊？ 我知道啊，江湖上有人出暗花，要对付云哥啊。 吓？点解会咁大件事噶？输钱啫，最多咪欠债还钱咯，使咩要人命啫？其实你知唔知道佢出边争人几多钱啊？最多我帮佢孭一啲啊。 菲菲姐啊， 吓， 听讲咧，唔系钱可以解决嘅问题啊。 咁系咩问题啫？你讲啦。 云哥咧，好似搞大咗嗰个玲玲姐个肚啊。 又系女人。咁最多咪俾钱嗰个玲玲姐咪得咯？我个玲玲好好红嘅咩？佢咩新鲜萝卜皮啫吓？俾钱得唔得啊？ 玲玲姐系唔系好红？不过八爷认咗佢做契女啊！你话可以点搞啊？ 搞着八爷个契女，咁就真系难搞。今次天王都帮佢唔到啦，云哥。 唔系咧，菲菲姐，你同八爷关系咁好，你帮阿云哥啦，讲两句好说话啦，好唔好啊？ 阿成，我知道你对云哥好，我何尝唔系好想帮佢解决呢个问题咧？只不过八爷同玲玲，我唔识讲咧。 咁唔通真系唔理云哥咩？ 有啦， 系 上次云哥生日咧，我咪送咗份礼物俾佢嘅。你知唔知佢有冇拆咗嚟睇啊？依家摆咗喺边啊？ 你送俾云哥嘅生日礼 物，好大盒嘅咧，系琵琶嚟噶。好贵噶！ 我记起啦，佢好似攞走咗，不过咧，我唔知佢摆咗去边。 你快啲帮佢揾翻出嚟啦，可能帮到佢噶。 哦， 吓，快啲揾啦！唔该，开门啦！唔该，有冇人啊？ 系。咩事啊？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何秋系我啊，柳菲菲啊，你记唔记得啊？上个月咧喺呢度买咗个琵琶嘅，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记得，系咪个琵琶有问题啊？你随时攞翻嚟，我帮你睇啦，冇问题嘅。你 唔系啊？我想问，系咪有人攞咗个琵琶俾你啊？ 攞咗个琵琶俾我？冇人攞过嚟啊？ 如果有人攞嚟俾你嘅，你帮我用高价收咗佢，可唔可以啊？ 哦，好啊，冇问题，帮到人我实帮嘅，冇问题，放心啦。 咁样嘅，因为我朋友咧，佢屋企有急事，要等钱使啊，所以逼不得已先至会攞个琵琶俾你嘅啫。你可唔可以帮下佢啊？仲有啊，唔可以出面同人哋讲。 哦，唔会，可以啊，可以啊，哦、可以、啊。 好，咁就好啦。系咧，你方唔方便俾我入嚟坐下？行咗几层楼梯，我好攰，好口渴。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吓、 啊？我有嘢做紧啊，唔系咁方便。下次一定请你入嚟饮茶又得，汽水又得，乜都得。 你咁好人，我下次请你去饮茶。 好，再约吓、啊。你小心落楼梯吓、啊。再见，拜拜啦吓、啊。 再见。 出得嚟啦！头先我小姐走咗啦，出嚟，出嚟，出嚟！ 唔该晒你啊，搞到你真系唔好意思啊！ 唔好咁讲啦，一场朋友我帮到我实帮嘅， 多谢你啊！而家除咗你，已经冇人肯帮我啦，亦都冇人理我。 唔系啊，喂，头先嗰个小姐咧，佢好紧张你咁。 其实我有好多难言之隐噶，都唔知点样讲俾你听。 咁唔识讲啊，唔好讲咯。 何秋，你信唔信我啊？ 信， 咁就好啦。总之你记住，其实我真系因为屋企有啲急事，所以等钱用。 得啦，唔使解释啊，我帮到嘅实帮嘅，放心啦。 何秋啊，我都唔知点样多谢你啊。我哋只不过系萍水相逢。 得，唔好讲呢啲说话，放心喺度住，住到你嗰啲问题解决晒，到时先走咯，唔使唔担心。 嗱，咁样啦，嗱，如果你第时有啲咩要帮手嘅，你即管嗌我做，好唔好？ 咁又唔好，我惊做嘢做坏你对手啊，到时影响你弹琵琶咪唔好咯，系咪？ 其实 可唔可以俾我睇下你对手得唔得？ 得，嗱，你咪睇咯。 哇！ 然啲手指真系好纤柔，又修长。嗱，你啲手嘅型咧，绝对系适合弹琵琶嘅。 唔好意思，我想去洗手间，你可唔可以放手啊？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云哥，出面风大雨大，你自己要小心啦。我帮你问咗八爷，不过佢好嬲啊，仲问我点解你啲咁嘅人，我都要帮佢求情。云哥，你去赌钱我明，因为你中意钱，你贪钱。不过你四处留情，连玲玲呢一啲三四线嘅小明星你都唔放过，我真系好嬲你啊！我觉得你好过分，你攞我啲钱唔紧要，因为你一定系等钱使，而我啲钱我相信我一定可以赚得翻。不过你欺骗我嘅感情，呢一条数冇得就咁算数。虽然我哋唔可以喺埋一齐，不过我一定会同你计清楚。 定会令历史因此改变，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只字未讲失缩最唇边，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 怨。咦，凌先生，今夜仲唔瞓？系咪瞓唔惯三宝床啊？ 唔系，张床好舒服啊。 哦， 系、啊，你咁夜又唔瞓嘅？ 唉，落咁大雨，有啲凉。咁我惊你唔够被啊嘛，咁入房睇下你咯。哦，原来你真系出咗嚟露台，系咧。你啊，好似谂紧啲咩咁样系嘛？ 谂咩？乜都唔敢谂啦。听日系点我都唔知 啊。啊，咁又唔使咁灰心嘅。船到桥头自然直，点都好啦。咩问题总有方法解决嘅。 唉，我依家真系山穷水尽，冇晒退路。 系咧，我记得你演过一套叫《赤壁之战》，你演诸葛亮，你嗰阵时好多计仔噶。唉，咁你快啲谂下，你一定会谂到办法嘅。你谂下有冇办法？ 唉，话明系做戏，我都系跟住剧本做嘅啫。不过依家冇剧本，我都唔知点样做落去啦。唔通我嘅下场真系好似诸葛亮咁，乜都未做到就吐血而死？ 唉，唔会唔会，唔好讲呢啲嘢，你唔会有事嘅，一定会大步揽过嘅。 何秋啊，你可唔可以应承我一件事啊？ 哦，冇所谓，你讲啊，无论如何，我一定帮你搞掂佢。 咁多个人，我觉得我欠菲菲系最多嘅。 菲菲，哦，系咪嗰日上嚟揾琵琶嗰个啊？ 系。如果有一日我再冇出现，你可唔可以送翻个琵琶俾佢啊？ 哦，得，冇问题，你想我点帮你都得。 冇啦，你帮我送翻个琵琶俾佢。咁就得啦。 凌先生好晏啊，起身食啲嘢好唔好啊？我煲咗啲鱼稳粥啊。凌先生， 咦， 唔喺度嘅？啊，咁早出咗去？咦，有张纸喎。 何秋，我要走啦，再见啦，多谢你呢大半个月嚟嘅照顾。呢段日子竟然系我最开心嘅日子，因为对住你，我唔使戴面具，唔使演戏，可以做翻自己， 过去我演过好多嘅角色，有好人，有坏人，每一个角色我都好有信心去演得好。可惜原来情人呢个角色，我谂我呢一世都唔识演，甚至朋友、兄弟嘅角色，我都觉得演得唔好。不过何秋，喺你身上，我开始学到点样做一个人。我希望有一日，我学识咗，再翻嚟揾你。再见啦，灵魂。 嚟紧边位啊？ 啊，系我啊，何秋啊。 哦，乜系你啊？请入嚟坐啊。 唔使啦，唔使啦。其实我今日嚟咧，因为有人托我送翻咧呢个琵琶俾你。 人呢？有冇同你一齐嚟啊？ 佢走咗啦。 佢走咗？ 嗯。 去咗边啊？ 我唔知道，不过系佢叫我无论如何送翻个琵琶俾你噶。 何秋，个琵琶是我买给他作为生日礼物的，我已经送了给他，我是不会收回的。 啊，哎呀，菲菲小姐，你不要为难我啦，他托我做的事我要做得到的嘛，我是不会有负所托，他叫我给你，那麻烦你收了他啦，麻烦你。 我想跟你说，那个琵琶我绝对不会收回。 为什么啊？ 因为他已经不再是我朋友，他的事同我无关。至于个琵琶，你喜欢点样处置都好，我唔会理，亦都唔到我理。 哎呀，咁啊，咁但系如果佢遇翻问起我，我点样交代好呢？ 好简单，你话俾佢知，个琵琶嗰啲弦线断咗，你攞翻去修理咯。 咁我咪真系讲大话？个弦线好地地都冇断，我点可以话俾听啲弦线断咗？ 咁你系咪好想亲眼见到啲弦线断？ 哎，冇冇冇， 好易嘅啫。 冇，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唉，个琵琶好地地，无谓咁样啦，唔好伤害佢。好啦好啦，咁既然你唔收就，我攞翻先啦。总之啊，菲菲小姐，呢个琵琶我一路会帮你保管，你随时要嘅，你嚟攞翻啦。 我是、哦、记得你是琴行的师傅仔嘛，记得什么事啊？ 哦，你拆开了个琵琶。什么话？在个琵琶里面找到封信，是写给谁的？刘菲菲收。是啊，我是刘菲菲，我现在是新加坡，我过两日先翻，你帮我 keep 住封信。系，好，唔该晒。点解要迟咗咁耐先收到封信？点解唔俾我早啲收到？ 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 心存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 时代的飞机，哇，云高嘢， 多谢， 飞飞好嘢。 飞飞又好嘢， 天 杰 好嘢， 好嘢， 多谢 大家 好。喂，云哥你讲啊， 系啦，多谢阿马大道啦，俾我个咁 大， 系啊，边度俾我个咁大嘅角色俾我啦，我自己好紧张啊，但系 即系 第一次演呢一个咁重角色嘅广播剧啦，系啊，所以好紧张啊，希望下次可以再做得好啲啦。 直播 系啊，好紧张， 多谢 直播，你觉得点啊？ 好紧张，不过即系有时咧，我一路望住个稿啦，又睇住你哋个眼神啦，吓咁啊，跟住听下听下嘅声咧，自己入戏咗咧，就更加演绎得好啲咯。系啦，有时会大家即系交流啊，会系啦，啱啲嘅。 头先你仲要玩片段， 好好听， 系啊， 好听，好听，好听。 希望第二次再有机会唱歌啦， 一定会有机会嘅。 系啦， 唱歌有第二番好唔好？ 留意我哋煲粥范围，天天辛苦，天天不同，好嘛？多谢晒， 拜拜， 多谢 Billy， 听朝见，拜拜。